胜出大选会在六个月内与欧盟重新谈判一份脱欧协议，维持英国与欧盟的紧密关系。之后会另外举行公投，让国民得到最终的话语权，决定英国离开抑或是留在欧盟。但他没有表明自己在两者间的取态。目前支持度排第三的自由民主党就表明会阻止英国脱欧，结束不明朗因素，发展经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大约4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2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1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1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7.75元，跌1毫；腾讯控股332.8元，跌2毫；石药集团20.55元，升1.5毫；美团点评96.5元，系跌5毫；新高教集团系报3元，跌2.3毫；中国人寿21.25元，升1毫；中国平安93.85元，跌1毫。中国移动63.95元，跌6毫。新上市的银城生活服务是报2.5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3，英镑10.089，瑞士法郎7.893，澳元5.401，加元5.954，新西兰元4.994，欧元8.6766。每百日元对港元7.1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5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388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14美元，卖出148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落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好翻好多，咁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彩虹村落桥位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暂时咧就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噶，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 Megabox。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运动及康乐学副学士一年级生梁成熙。我主要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我的项目是跳远。很庆幸在2018至2019年度郭亮雄杰出运动员奖入面获得最佳男子运动员。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今年工地成绩好好，零意外。 系啊，老细靠晒你啊，有啲训练课程啊，多得你啊。 多谢你啊，老细。上完堂之后，我依家识得分辨搬土机、推土机同埋压实机啊，老细多得你啊， 多得你哋啲员工咧考咗个训练证书翻嚟。 多得你教得好啫。 多得你啊，老细。 哎，多得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开工时既安全又愉快。我系 Jonathan 黄子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年，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啊，而家咧好容易可以睇到咧阿祖佢个状态咧，系有几咁所谓嘅贫能啦，又或者佢有几咁嘅放弃啦， 唔系，佢冇放弃嘅，佢只系喂朝早想多啲时间瞓多一阵间嘅。 好得意喎，因为即系作为佢呢啲即系时装爱好者，同埋仲系仍然系外貌协会嘅会员咧， 系啊， 你好快就会。就會 只有外貌協會嘅，唔係啊，想只有外貌協會啊！其實我從來都想走偶像派噶，但係真係冇呢個可能性， 嗰個冇位冇空間俾你打。 我自己都有自知之明。 唔係你又誤會咗啦。通常我哋中國人改名咧，叫阿強嗰啲就係因為驚佢唔夠強啊嘛。所以你參加外貌協會就言下之意，你明啦。 系啦，黄外貌 但系佢呢个外貌协会嘅朋友每日戴顶帽咧，佢就 系 一个信号话俾你听咧，唔好搞我，放弃咗人生， 我好攰， 我好攰，我都 系 做。同埋我话俾大家知，我已经准备好啦，因为琴晚又系收十二点咁样啦，咁跟住咧，我今日系可以有一个小嘅 break 嘅晏昼，即系我唔使完节目即刻去工作，咁所以咧我已经预备好，我完节目唔系 去做 facial， 翻屋企可以瞓到一个钟头，跟住先至出去做嘢，所以我已准备好成。成件事就翻到屋企零秒 from 除晒啲衫，跟住走去搭落床，唔使 gel 住个头咁样搭翻落床瞓觉嘛。 但你个头 gel 都唔好觉嘅啫。 唔系，早早我觉得你咁样唔划算，你应该近近你搵间酒店。 系咯， 咁 中酒店 你搭架的士来回你都 我都觉得系 几百蚊啦，你刺激 酒 消费啊嘛。 你去时钟酒店嗰啲小足啊， 你刺激我哋 刺激消 费，嗰度又好瞓， 开心噶我。 远林林小村衣咁样几好啊，嗰啲地方 又唔使担心。 你又中意照镜，我一瞓低望到自己个样啦，几好啊！ 你叫我住酒店嘅，你就叫我做时租呢个时钟酒店。 因为你话你瞓一个钟，啱啱好就时钟咯。 我系得一个钟头时间咋， 纯粹租房添，咪仲可以走埋去？你读人哋个招牌出嚟得噶啦，先生做咩？纯粹租房。 系 唔系？因为我完咗之后咧，我瞓完一个钟咧，我就去铜锣湾度睇中医。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时间咧都系香港岛嘅。多谢大家嘅关心。 咁即系希望你行程可以咧用尽嗰啲时间啫，因为见到你真系阴公猪。 但我好想呢一排咯 ，keep 住都有一个谂。 諗法嘅就係、是， 做咩？ 唉，我中意覺得嗰啲富豪有啲咩好啦，即係呢啲成日都即係一世都做唔到噶嘛，係咪先？夠膽講噶啦已經話。但係咧，嗰啲富豪有司機咧，即係到呢一排你好忙啦，一日要去好幾個地方啦，中間嗰啲時間好緊急嘅。你有陣時你截的士，雖然呢一排容易截嘅啲的士，但係你有陣時你見到我個袋啦，千斤重咁樣噶嘛，係咪先？咁啊又 冇。而家行出門電台門口啊，未出門口已經有車上。 佢要裝佢嗰啲裝高鞋啊， 係啊，所以好重啊。嗰啲有陣時要換衫做嘢嗰啲咧，又揸住套西裝啊，一大個袋啊。 即係你最想就好似 Batman 咁樣咧 ，call 佢管家過嚟。 係咯， 跟住佢一開嗰度門就有。 我下晝得閒，其實你可以。 你又冇車而家。 咪咁啊，梗係用你啊，你揾架車俾我 咯。我仲要揾架車俾你，跟住仲要俾錢你賺。你呢啲司機啊，呢啲生意真係得你自己可以打開門想做嘅啫，真係。 係啊，嗱， 佢係啊，幾好啊。 咁所以頭先咧，我就話啦，即係而家咧可以從一個裝扮一個服飾咧，你可以閱讀到好多嘅內容出嚟。譬如話祖，如果佢整一張自拍照，但係都冇嘅，你就知道哇，佢今日放棄人生， 係係 啦，好皮嘅咁樣，係啦，好啦，咁如果阿祖。 一个唔该要病咗， 搭咗个字喺后面咧。 黄耀祖咩啊？ 唔系佢唔系阿祖，系祖儿咧。 哦，系啦，哇，咁样食落去啊， 啱咯， 犀利喎你。 咁样食啊，不过个故事真系 一样啫嘛。嗱，都系一个祖儿，佢又有啲服饰，有啲装扮喺佢嘅身上面出现，佢都会俾人哋解读到就系，咦，佢系咪放弃人生啊？ 系， 佢都放弃人生，就系嗱，戴咗口罩， 系 啦。咁然後仲要一個唔覺意，你知啦，佢頭髮又長啦，係咪先？一休你唔係一休風飛散發，跟住就嘿遮咗少少眼，本來好靚嘅咁樣 啊，其實幾型噶， 係啊，即係嗱，我哋都三個都做唔到， 同埋其實因為嗰張相啊，早 飛散發咯， 唔係 你想幫我借俾 你 啊？你 披出嚟個樣有啲披星戴月啦，披荊斬棘啦，嗰啲樣啫， 你有啲好似線頭披咗咁樣個感覺， 披流線，披流線， 係啦，同埋其實張相咧早已係冇化妝嘅，咁你知啦，其實好多 artist 冇化妝嘅時候咧，咁都會可能選擇戴帽啊、戴眼鏡啊，咁樣冇做呢樣嘢，咁另外一樣嘢你見到。喺飛機場咧，好多時候都會做嘅戴口罩咯，即係遮一遮個樣，好似精神啲，唔會完全俾你哋睇到曬。 因為真係堅殘㗎，即係如果佢一唔化妝咧，仲要即係嗰啲日夜顛倒咧， 我又唔可以話人哋呢一個樣堅殘嘅。 人哋要求高啊，只要唔係好似平時出鏡咁樣啊， 而家 佢就會覺得 哇， 我覺得咁係殘咗㗎啦，咁樣咪好合理啊嘛。 啲皮膚靚到不得了啊，其實我覺得。 唔係嗰張相咧，其實咧你真係見到即係認真啦，素顏嘅樣咧 係 OK 嘅，係 同埋因為只不過係同平時大家見到咧，祖兒啊或者其他嘅 artist 咧出到嚟咧，哇已經整裝待發嗰個樣有唔同，但其實係清純簡單靚嚟嘅， 同埋真係認真啦，我哋成日都話噶嘛，即系素颜系咪都唔系几好难出嚟咧？即系会咁样噶嘛？ 有佢啲咁嘅皮肤，素颜都唔怕俾人见啦嘛？ 所以佢咪遮一半，咪俾一半你睇咯。 系啦， 其实简单啲，其实戴口罩啫嘛。你理得佢素颜定系艳妆嗰阵时，我谂下，关佢鬼事咩？我中意戴口罩，嗱，但系真系今时就唔同往日啦。佢咧就影咗张戴口罩，同埋咧一休风飞散发，遮咗少少眼咧，其实好普通嘅一个造型咧。咁啊，仲要加多句， 少女楚楚可怜嗰个样， 咩都好啦。我话知佢成熟少。苦同鄰家少女一樣嘅啫， 咁做咩？ 佢又配咗一句就話：只知要飛，咁啊四個字就擺咗 I G 度，嗱，仲係 I G 喎咁樣。 嗱，我睇咧佢嗰張相個背景咧，其實似係一個飛機嘅座椅嚟嘅。其實只不過話俾大家知，我嘅行程就係、是，我唔都唔知去邊啊，可能我就知我又 要飛 去做嘢啦。係 啊，咁啊攰啦，咩都好啦。哦，點知咧就話引起軒然大波。嗱，點樣會知道引起軒然大波咧？我哋從事後就知噶啦，因為阿祖兒啊係要為咗佢呢一張相。是另外呢再发出另外一个贴文出来，就写住从没想到随性而发的一句歌词，一张自拍竟然会引来这次的风波。对此我为到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十分抱歉，亦都感到难过和自责，让家人同事和爱我的人担心了。今天我觉得必须和大家交代清楚。 嗯， 未讲去交代清楚之前，你都已经觉得有啲覺得難以置信，就係佢呢張相有咩要交代咧？係啦，點解要交代咧？ 之前有少少嘅背景啦，就係話説咧，就有一啲內地嘅歌迷咧，就話呢一張相咧，就話祖兒係一個港獨嘅分子。 哇！ 而佢咧本身就係呢個湖南衛視咧嚟緊嘅喺11月11日咧有一個叫做光棍晚會嘅一個表演咁樣。 唔係取消咗係嘛？ 唔係，就係疑似被除名，個活動冇取消。 我就話佢咯。 系啦，佢就系疑似被除名。嗱，我自己有上过嗰、那个湖南卫视度睇翻嘅。我琴日朝头早，因为我琴日有谂过讲呢一单嘅，咁样咧，琴日朝头早咧就见到佢哋嗰个消息咧，都仲未有除名，仲见到祖儿个名嘅，系有祖儿个名嘅。而家有冇就唔知啦吓咁样，因为就有好多传闻就话已经将佢踢咗出局啦，唔俾佢喺呢一个大型表演，因为大型嘅，即系你数到中港台好多 artist 都会有喺入边度嘅，但系佢就被洗版式就闹爆佢，跟住呢一张相咧，本身咧祖儿咧就已经系删走咗噶啦。 咁佢继续讲啦，当日啲贴文只系想表达即将起飞去工作嘅兴奋，非常纯粹地同大家分享近况，实属无心之失。作为公众人物，冇谂到自己嘅言论举动会造成咁严重嘅影响，的确系我疏忽大意，唔够嘅。呢句我讲噶吓，最尾嗰句，我热爱祖国。热爱香港，从不支持港独，我也一样毫无疑问地热爱和平，希望一切尽快恢复平静。我希望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继续分享正能量嘅音乐同埋感悟，亦都对受事件影响嘅各方再次深深说一次对不起。 嗯， 究竟呢一张相系边一个角度可以令人哋得出就系佢唔热爱祖国，佢唔热爱香港，同埋佢支持港独咧，同埋佢唔热爱和平咧？是真的，同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究竟呢一张相是怎样属于一个有心之失呢？ 不是啊，咁你见到佢啲 fans 系有啲咁嘅说话嘅时候，佢咪觉得哎呀对唔住，即系原来呢张相会影响到你嘅情绪咯。 咁但系我哋如果经一事长一智嘅话咧，咁、我哋都要谂嘅就系，譬如你话你系容祖儿身边嘅朋友，佢系智囊咧、你都要为佢谂嘅就系、是、以后点样可以唔好再犯呢个错咧？咁我唯一得出嘅结论就系、是，系咪唔准戴口罩？ 唔系啊，我觉得系唔好摆相咯，即系。我讲真嘅，因为其实本身，因为其实呢一张相本身咧的而且确系冇乜，即有阵时人哋嘅联想你控制唔到噶嘛。但去到个地步已经系我摆乜嘢你都可以联想嘅话，即系我系邓祖儿好唔抵嘅，即系你见到佢呢咁多年啊，即系譬如啱啱睇完佢入行二十年嘅演唱会啦，唔单止喺香港做得好，譬如佢内地前几年参加我是歌手啦，跟住就喺内地得到好好嘅成绩啦，跟住你见佢个工作咁忙，目的都系希望就好似佢嗰番说话。咁样咯，不嬲佢都系希望可以用佢嘅音乐啦，用佢嘅正能量啦，去证明俾大家睇，用音乐去同大家分享。其实做嘅嘢系咁简单啫嘛，但系一张好随意嘅相，好随意嘅 caption， 咁但系就俾人哋变成咗另外一个故事，好似将佢你做几多为你嘅工作花嘅心机都好啦，人哋都可以乱写你乱讲你，我都好戥佢唔抵咯。 同埋即系你 fans 咁多咁。你要即系顾及几多人嘅说话先，系咪先？即系好难噶嘛，因为佢话有人有佢啲 fans 咁样讲嘅，所以佢先即刻出嚟要澄清啊嘛。 嗱，我就谂到噶啦， 好 明显，好明显你知道咧，就是、因为衰咗一个口罩啦，同埋仲要遮埋眼啦，双料啊，双鬼拍门啊，一定系呢两样嘢啦。嗱， 其实嗰啲头发长遮眼有即其实真系莫须有噶，讲真。 嗱，唔准咁讲啊，证明你哋唔了解民情啊吓。 咁人哋素颜，咁我真系好老实咯，我真系佢肯俾咁一半睇，我觉得已经 其实我哋就算唔愣落啲政治事件度，你个样残，你戴副太阳眼镜，你又可以写到咁串噶你扮明星红星咩啊？ 呢个时候你宁愿俾人个罪名系话你串，定系俾人话港独啊？喂，串只不过系得罪一两个客仔啫。 你讲啊，一个话你串，跟住大家咧就不停喺度转载啊，变咗佢100万又话你串，点解唔会啊？佢咩都做得出噶，真系。 嗱，所以咧，我啊好积极嘅，我向前看嘅。 哦，你 唔可以一张相， 咁你又真系好积极嘅。 唔可以一张相都唔摆嘅。以后咧，嗱，第一就系、是、可唔可以以后都唔戴口罩啊？又唔得噶，嗱，你总有病嘅一天噶、如果你唔戴口罩， 铺相咯。 唔系，嗱，你都可以照 post 嘅，成张医生纸。 post 醫生紙， 你起碼出五張醫生紙，中醫、西醫、藏醫， 就幾經證實啦，係嘛？ 印度醫咩醫生全部貼曬，最好咧就中國五大城市咧，話北京、上海、深圳啊、廣州啊嗰啲咧，哈爾濱啊，全部嚟曬嘅五張醫生紙，全部喺呢個 IG 隔離寫住就係、是、持證明病人容祖兒或者某藝人邊個都好啦，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吸道感染發作，一定要戴口罩嘅嗱，唔戴口罩咧就會傳染別人，哇！贴咗五张先，哇！一齐摆出嚟，可保平安，哇！真系啊，最紧要就 系换嚟慰问啦，系咪？ 仲要唔够嘅，仲要唔够嘅，仲要唔够嘅。口罩上面咧，本身都系一个好大嘅招牌，可以贴好多嘢噶嘛。唔好讲咁多啦，嗱，一系就笑哈哈，显示出一个 smile face 嗰啲咧，即系唔好俾人哋觉得咧，你系即系有其他意思嘅。再唔系咧，就贴埋呢一个我爱祖国嘅 logo 喺上面，咩都写到咧就系、是。 咁咪唔使喺後來發個 IG 出嚟解釋咧？我覺得呢個好有必要。嗱，我強烈建議咧，應該即係有生產眼光嘅供應商咧，馬上生產一款咧叫做愛國口罩。咪因為真係病咧係你冇辦法避免噶嘛，我硬愛國我都會病，但唔通我唔戴口罩咩？但又點樣可以令到 咁樣戴啲咩咧？咁樣係 啦， 顏色又要分別。 冇錯，應該出嗰啲中國紅口罩。系啦，即系嗱，唔可以摆国旗上去，因为我哋要尊重国旗。 系咯， 但系我哋可以摆信息，即系我爱祖国，系啦，我热烈支持祖国。 你真系觉得 OK？ 我梗系支持，喂，我 可能香港嘅朋友又会有问题噶咯。咁你谂下啦，你咁摆 俾香港睇啫， 吓 唔睇香 港？咁香 港 都有 fans 噶系嘛？ 系 啊，香港啲 fans 唔会攻击佢港独噶嘛，系咪先？我哋香港 fans 好理性噶，我哋知道佢唱歌还唱歌，我哋唔会闹佢嘅。所以我觉得可保平安， 我又觉得真系完全唔系咯。 其实应该分翻开， 好似所有嘢。 唔可以乜都扔落去。 啱，如果个个都系咁理性嘅话，呢单新闻就唔会出现啦。已经， 你觉得佢唔摆相呢个好方法 啦？你估香港嘅 fans 冇话，亦都有香港嘅朋友话，你一句咁就跪低嘅话，咁系咪又有问题？其实佢都系即系做咗呢一个，都系好无奈地继续有其他嘅攻击嘅角度 咁咪有两个口罩咯，就换咯，系咯。 即系唔系？ 我爱香港，不得，我爱香港唔讲得，而家就 系。 系咯， 握个手得唔得啊？ 系咯，握手就唔得，嗱，好难食到两家茶礼噶啦，而家一就直接写咯，我生病了。可唔可以淨係咁樣就？ 再聽我講啦， 真無奈， 唔好擺啊！ 擺相唔得㗎， 擺就會俾人哋亂咁話，仲慘啊！ 擺啲藥喺度，我真係病啊，就係咁咯。 因為又嗰啲相唔好見樣嘅。 哦，唉，真係無奈。 希望祖儿呢只空港就唔会成为啲咩特别即系敏感嘅歌啦，系啦，因为 咁都唔系最新嘅歌，如果要潜翻出嚟。就是都好敏感，唉，唔会谂谂啦，我哋 OK 噶 ，OK 噶，冇事冇事。 再正面啲讲咧，就我哋引用琴日呢一个时点三十一咧，杜汶泽即系同阿陈百祥嘅对话里边咧，我觉得琴日陈百祥有句说话咧都几可以讲嘅，佢就话冇，我冇俾人做护旗手，因为我冇市场价值咯，可能俾人封杀嗰啲，因为佢有市场价值啦咁样。嗱、我哋如果从呢一个，因为阿 Lego 呢啲就看开了嘛，即系前辈。如果佢咁樣安慰， 好多都睇唔到添嘅。 唔係佢可以咁樣安慰容祖兒嘅話咧，可能就 話祖兒， 因為你紅，因為你有市場價值，所以好多人留意你，係啦，你就會遭受呢一種咁樣嘅監察同埋批評。哇，咪即刻個人豁然開朗啊！我哋三個戴一百個口罩都冇人話我哋噶嘛，所以我哋應該從呢個角度睇，你有價值，冇問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湖翠路遇袭受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事发在朝早八点几，网上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手持一束花，主动走向何君尧握手并要求合照，然后从斜孭袋拎出一样的物件，吉向何君尧的胸口。其他人立即扑向施袭的男子，将施袭者压在地下。何君尧送院的时候清醒，他助手的手部受伤，涉嫌施袭的男子亦都送院治理。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和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正民。自由党党魁钟国斌提出引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调查逃犯条例引起的社会冲突。他说事件未完结，而且范围广阔，认为调查范围可以讨论，透过由其他议员修正他的动议，让其他议员加入内容。钟国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如果调查只是针对警队是绝对不公平，必定是有人使用暴力才会令到警方到场，警方拘捕或者驱散不离开现场的市民，有个别警员过火位并不出奇，没有理由只是查警方。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日接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钟国斌说相信中央不希望因为撤换特首的传闻令香港有不明朗因素，所以透过表态令香港短期内稳定。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活化观塘翠屏河工程，提升排洪能力，包括是重铺河道、加设人工湿地、人工浮床和安装智能水闸等，涉及17亿6千万元。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关注造价大约5800万元的智能水闸和一般水闸的功效的分别。渠务处处长卢国华表示，翠屏河会受潮涨和潮退影响，最低水位0.2米，最高达到2.5米。智能水闸会在低潮的时候升高，维持水位，让水生物生长。委员会亦都通过改善林华街游乐场和邻近的范围，改善康业设施和区内的街道景观，涉及1亿4500万元，两项工程的拨款将会提交财委会审议。到访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由上海转往北京，分别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商业和合作协议。法国官方早前说，马克龙和习近平的会谈中不会回避香港局势和新疆大规模拘禁穆斯林等被视为是禁忌的话题。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上海御园会见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两国元首夫妇一起游园观赏江南的园林景色。习近平说欢迎马克龙再次访华并第一次到上海，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步的缩影，希望这次访问有助马克龙了解上海，了解中国。习近平又说中法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代表，应该相互尊重，交流互鉴。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5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6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7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7.75元，跌1毫；腾讯控股332.4元，跌6毫；美团点评96.6元，跌5.5毫；石药集团20.45元，系升5仙；建设银行6.47元，跌3仙；中国平安93.75元，跌1.5毫；中国人寿21.25元，升1毫；蒙牛乳业30.45元，跌1.95毫；新高教集团3.07元，跌1.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3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3,88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42。美元，卖出1,48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呢就慢车。另外土瓜环由于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九龙和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6届十大中文金曲，后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一吻穿越46亿岁，作曲陈建安，作词Oscar，主唱陈建安。在秒共秒追逐间，没计较多短暂。乱世情侣，作曲陈辉阳，作词林夕，主唱古巨基。当你仍然信我。释放自己，作曲作词主唱 Mr. 人类仿佛经已脱离当初的哲理，分不清这距离，成败歪曲得太过儿戏。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佢啊病嘅时候，我见到佢都乖嘅、哦，乖啲咩咧？佢一来有睇医生啦，二来佢都会戴翻个口罩嘅。咁其实呢个系正常嘅，所以咧希望咧有阵时戴口罩嘅时候唔好加咁多嘢啦，都希望关心下身边嘅人，你系咪有事，系咪有病啊？咁样咁啊，系咪好啲咧？咁我希望所有嘢都应该正向正面咁去睇先啱嘅。我哋要多啲关心，系啊，因为呢个拍档佢。啊 OK 喎，但今日咧，我见佢好啲咯，系上个啱啱礼拜翻嚟嘅时候咧， 唔好讲过头说话， 我都想咁讲， 唔好讲过头说话， 你系咪冇其他方法可以介绍佢出场？ 你系咪净系每一次就可以介绍佢身体健康嘅？ 你上次关心完之后佢就病咗啦， 有冇木头啊？ 关心啊，关心炎啦，不如， 哎呀，摸翻木头先啊，大佬啊， 好啦，佢今日好靓仔，因为佢有光头啊。咁好啲啊！ 惨啦，我个头受到诅咒啦，已经 入头风啊！ 好啦，曾志豪啦，系咁啊！ 证明咧，桂花田嘅言语威力系真系好大嘅，所以我哋都好在意，究竟佢会点样去介绍我哋出场？系啊，你放心啦，暂时个病咧都控制得几好，系都好积极乐观。口罩嘅嘢都系头先嗰句啊，我哋戴几多个？我戴埋喺个心口度都唔会有事噶。正面啲啊，真系要讲一单咧，好正面咧，同埋充满咗咧，即系感动人心一个力量嘅新闻啊！你有冇想象过狗仔系可以帮狗仔嘅？系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咩以生命感动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可能你不嬲都系停留喺咁啊，梗系讲紧人啦，系咪先？人同人之间啦，动物都有情咯、哦，而且呢个友情系真系讲紧佢哋系会互相帮助嘅。听落好似有啲匪夷所思啊，但系佢系真系发生喺两只狗狗身上面。呢两只狗狗仲要唔系普通嘅狗嚟嘅。第一咧，其实佢哋都系俾人遗弃，后来就有好心人收养佢哋嘅。而第二咧就系、是。佢哋唔系四肢健全嘅，系啊，佢哋本身咧系冇咗两只前脚噶，咁但系冇咗两只前脚，点样互相帮助法咧？嗱，佢哋咧就系有一前一后咧嘅唔同经历噶，咁啊呢个喺外国嘅新闻咧就系话说。有一个即系女主人咧，佢就非常之好心地嘅，经常咧就会收养好多唔同嘅动物啦，而且佢哋咧系会拣一啲咧，可能你话就算有残缺，唔系咁多人咧会愿意收养嘅动物咧，佢都毫不介意嘅。先讲咧第一个出场嘅小朋友咧就系智娃娃 Nessy 啊 ，Nessy 咧佢就真系阴功啦，身世非常之咁可怜嘅，由于近亲繁殖嘅关系咧，天生就冇咗前脚，净系可以好似袋鼠咁样咧直立行走跳跃嘅，三次被收养。都被人遗弃，去到最后咧就系呢个即系好心嘅主人 Teresa 咧就收养咗佢，咁咧俾咗佢一个好好嘅屋企啦，甚至乎咧开埋一个咧 IG 俾佢添啊，系啊，佢有 Facebook 嘅专业啦，同埋 IG 咧就叫 Nancy 啊，咁啊点解咧？因为就会将呢一只狗咧平时点样行路咧，个样咧就即系俾人哋睇到嘅。好啦，咁呢一只狗。点样帮另一只狗呢？而家我哋要介绍第二位狗朋友出场啦，佢名叫 Frankie 啊 ，Frankie 咧亦都系好阴功噶，佢系冇咗咧前面两只脚噶，嗱，第一个咧就识得行，识得搞，但第二个咧就即系阿 Frankie 咧，佢本身咧就唔识得咧可以独立咁样咧攞两只脚嚟行路噶，咁点算呢？佢哋两只狗仔真系互相帮助啊！嗱，我而家讲一次出嚟咧，你都会吓一跳。之前。冇咗两只手嘅 Nessy， 佢教 Frankie， 即系另一只冇咗脚嘅狗狗点样行路，唔系嘛？讲少就系嘛？点样行路啊？系佢教佢点样利用后脚直立式咁样站立起嚟行走。主人咧为佢哋拍嗰条片咧，你真系会见到咧 ，Nessy 啊大个啲嘅 ，Frankie 啊细个啲嘅。开头 Frankie 咧就瞓咗喺个垫上面咧，完全咧因为冇力啊嘛，佢前面又冇脚，可以咧就趌起身。咁咧 ，Nessy 系会喺佢身边示范一次。哇！你听到呢度，你系咪觉得好惊讶？佢系会先喺佢隔篱示范一次啦。我咁样趴低喺度啊，然后攞个头咧顶住个地下，你见唔见到啊？见唔见到啊？攞个头顶住地下之后咧，就攞只后脚咧企起身。佢条片见到咧。佢系一连示范咗几次，甚至乎示范完一路之后咧，佢就会攞个头咧，拱一拱咧，阿 Frankie 就鼓励佢：，喂，你都企起身啦，咁样。咁但系 Frankie 咧，毕竟咧都系小朋友咧，未识啊嘛。中间咧，笑企唔到起身咧，就有啲唔耐烦，就会对住咧阿 Nessy 喺度大叫：，哇哇哇，唔识啊，行唔到啊，咁样。阿 Nessy 咧就系仍然好有耐性， 你慢慢嚟，你慢慢嚟。嗱，你要咧先将自己嘅身咧打侧，碌一碌，然后咧就会再将个头咧就向前拱一拱。最后试咗几次之后咧，真系阿 Frankie 揾到窍门咧，将个身趴低向前一拱之后咧，佢真系企咗起身啊！你知唔知嗰一刻咧，你见到嗰条片咧，你简直觉得咧，你配上任何交响乐啊，打到圣光落去咧，都绝不为过。感动场面嘅一刻啊！好彩主人咧就影低咗呢一个片段，而家咧佢哋两个就即系相处非常之融洽啦。好多网民见到呢一个片段咧，都会觉得话狗狗真系好有人性，系啊，你真系要用人性去形容，甚至乎你都会怀疑究竟系咪好有人性咧？因为佢可能比起一般嘅人咧，就更加有嗰种互相帮忙啦、互相支持嘅嗰种嘅灵性喺度。我咧即系我谂大家虽然你话有养狗嘅朋友好多。你知道啲狗咧，亦都好有灵性嘅，甚至乎我哋见过咧，就话有啲交通意外嘅场面咧，有啲狗狗咧，佢会守候喺咧，即系嗰个意外身亡嘅同伴隔篱咧，就不离不弃嘅。但我谂你都未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是、原来佢自己有伤残，但系佢会识得将自己嘅经历咧，系教俾另外一个拥有同样不幸经历嘅同伴，真系佢哋系互相扶持。绝对唔会抛低对方嘅。睇完呢条片之后咧，希望你可以重新对呢一个生命咧有多啲嘅正向，你会多啲一种嘅感触，同埋你更加咧，应该要同自己讲：喂，狗狗佢都会毫不放弃去帮人哋，你都唔好放弃身边可以帮助每一个朋友嘅机会啊！风头火势，唉，我睇到呢条片之后，我真系觉得好惭愧。我哋三个有手有脚，但我哋喺直播室里面，我哋经常都互相攻击，特别我成日都嘲笑阿祖。当然阿祖何尝冇嘲笑我哋咧？佢翻田亦都何尝冇俾我哋两个取笑过咧？我哋三个真系不似样。从今天起，我哋要互相支持。如果我哋一嗌交嘅话，就谂起 Frankie 同埋 Nancy。仲有啲咩冤屈嘅话，我哋再唱和气生财。阿祖，我唔会再攻击你噶啦，你日日大舞啦，我唔会再笑你噶啦。阿祖，你要努力起身啊！ 嗱，你讲就咁讲啦，我睇你 hold 到几耐，你 keep 到几耐。 你都系、啊，你忍唔忍到噶？阿天咧， 我哋试下所有嘢都以德报怨咯。 我哋三个都互相支持，我哋攞个头嚟拱一拱对方，你要坚强啲啊！ 起身啊！起身啊！ 起身啊！ 唔使你哋叫我起身啊！我准时噶。 你睇下你咁快又唔领我哋好意啦，你 咪就系咯，系啊！ 你嗰啲，你哋嗰啲真系好嘢。 你得人因果啊！ 攞只中指嚟俾我夹下先啦。持续咗咧，已经有五个月嘅反修例冲突啊！咁啊，即系大家都会知道，诶。呢三個字咧，我哋香港嘅朋友之前真係好少會有機會接觸到啊，但係迫於無奈地啊，就大家都知道，佢個威力好大，講緊嘅咧就係呢個催淚彈啊，其實真嘅喺呢一次事件之前咧，其實大家都真係唔係話紀律部隊，又或者係示威者嘅朋友，係我講緊一般普通嘅市民啊，冇諗過催淚彈咧可能會喺你嘅生活裡面度出現，講緊嘅生活真係你屋企樓下啦，又或者可能係你屋企嗰個平台嗰個位置，甚至见到有一啲咧系射咗上咧七楼嗰栋公屋大厦度都会有嘅。不过如果我哋真系谂一谂啊吓，究竟我哋香港嘅市民应该平时如果你遇到一个咁样嘅情况，唔理系乜嘢状况啦吓，其实大家识唔识得应对嘅咧？喂，谂翻咯，我读书嗰阵时真系冇教过嘅。阿妈有教过我做人，但阿妈都唔识教我点样应对催泪弹噶，系咪？今日咧就呢个食物及卫生局嘅局长陈肇始咧就走咗出嚟啊，讲咗几句说话嘅。佢就话咧，佢系非常之关注咧市民啊，因为吸入咗催泪烟影响健康嘅问题。而佢亦都承认咗一样嘢，就系话卫生部门咧掌握嘅资料系非常之有限嘅。而喺参考相关嘅文献同埋了解催泪烟嘅情况之后咧，卫生署将会发放一个建议嘅文件去教导。到市民如果接触到呢个催泪弹之后，你觉得唔舒服系要点样应对嘅？呢一番嘅说话咧，其实我即刻见到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话，佢哋将会教市民点样去应对催泪弹，咁即系话催泪弹会继续无限量啊，放大，即系继续会出现啦，系咪？听到呢度，我当然会唔开心啦。另外咧，亦都会谂到嘅就系、是，哎呀！ 咁點解如果你哋都認知到其實衛生部門掌握嘅資料都有限嘅，我哋香港嘅市民其實真係冇人本身係識點樣應對催淚彈嘅。喺要發放催淚彈嘅時候，其實又有冇諗到嗰個地點係喺邊度？其實普通嘅市民係點應對呢？阿祖見過兩個例子嘅，兩個都喺中環裏面度。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住喺中環蘭桂坊嗰度。咁大家都知啦，萬聖節咧嗰日係有一啲狀況嘅。其實佢就居住喺嗰度，佢就落咗樓下喺自己的家裏面，跟住佢就同啲警方嘅朋友講，就係話可唔可以唔好放催淚彈，因為佢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咁跟住咧，呢個係佢嘅原因嚟嘅。但之後出現咗拗撬之後咧，呢位嘅朋友咧係被帶咗翻去警署嘅。另外咧，有一次咧，我就喺又喺中環度喺一間酒吧入邊，咁啊有兩位外籍嘅朋友咧就入咗嚟，但佢哋入咗個酒吧咧唔係嚟飲嘢嘅，佢就問可唔可以攞條毛巾，佢哋講到咧好輕鬆嘅，你哋洗手間咧即係可能咧有啲地方咪會俾人哋有啲抹手指嘅，有一啲咧就會有啲毛巾俾大家洗完手之後抹翻乾淨嘅咁。呢兩位外籍嘅朋友好年輕嘅，我諗大約30歲到啦咁樣，佢就話如果唔介意嘅話咧，可唔可以攞兩條毛巾幫我整濕佢啊咁樣。原來佢哋咧就係喺條街度聞到有催淚煙嘅時候咧，佢哋好似自發性地知道啊，我喺呢個時候應該要點處理嘅，就係整濕咗條毛巾，遮遮個鼻就繼續上路繼續行啦。其實呢啲咧，你問我自己，我諗係全香港所有嘅朋友都唔會想見得到嘅事情嚟嘅。但事情出現咗，唯有就係寄望。唔好再有催淚彈啦！但如果有嘅話咧，你呢個嘅即係我哋食衞局嘅朋友啊，你呢個建議應該要早啲出現啊，因為佢哋都講到啊，其實咧係會令到市民嘅身體咧係會有一啲狀況啊，健康嘅情況咧可能係會有問題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同埋呢啲嘢快啲走啊！風頭火勢唔知佢有冇？咁好彩或者咁唔好彩啊，都有闻过。阿祖试过喺街度闻到咧，哇，即刻都会咳噶。我当然啦，祝福你啊，桂花田， 真系改好口咗。咁你系咪叫好口组啊？叫做哦，多谢你啊。 我叫黄耀笑啊，唔知点解啊，乱嚟啊，叫阿笑啊。 好啦，笑，早笑系啊。荔燕世代咧，人人啊机不离手，开咗个电话，打机嘅打机，睇新闻嘅睇新闻，学嘢嘅学嘢，啊，总之咩原因用手机都有嘅。但系有冇做下即系有冇试下验下自己对眼系咪仲系 OK 啊？嗱，而家咧就连长者啊都系机不离手嘅，咁佢哋咧仲会咧教到个荧光幕咧好光添。咁有冇 check 清楚自己对眼有冇问题咧？吓，嗱，老德会咧早阵子咧就访问咗400多名啦，18岁以上嘅香港人士，了解一下咧佢哋咧而家嘅视力情况啊，佢哋嘅习惯啊咁。当中咧有差唔多一半咧系45至64岁嘅人士嘅，咁啊调查报告就话啦，有30多%嘅人咧都话，哎呀，我都感觉到咧嗰啲眼睛又唔舒服噶，咁啊另外有30%人咧就话，哎呀，我睇到嗰啲物件咧系有啲微细嘅黑点，更加有一成几嘅人咧就话，系啊，我近排睇到有闪光啊，唔知佢睇到咩闪光啊，总之有嘢闪光啦，咁啊同呢班咧受访嘅市民咧，佢哋就完成咗一个叫做验眼啦，之后咧就发现啦，佢哋咧哦，原来双眼咧嘅黄斑病区咧系有异常噶，即系话啲唔妥噶啦。而60岁以上咧，有16%添噶，都唔少噶。咁其中有一位咧60岁嘅受访者就话啦，其实。我好多年呢睇嘢都系麻麻地呀，蒙蒙地嘅，以为自己呢有老花，所以就冇理佢，咪配返个眼镜就算啦咁。啊，点知佢做一次评估之后同埋详细检查之后呢，原来呀，佢有咗白内障，佢唔知左眼仲更加严重到呢要即时做手术啦。咁注册视光师就话啦，其实呢都建议呢成年人呢每两年呢就要做详细检查双眼一次。如果有600度以上呢同埋患有 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啊、或者慢性病患者呢都应该每年验眼一次的。因为呢他说早期的青光眼、啊、白内障等等的常见眼疾呢是没有症状的。他说但如果你不及时去医的话呢就可能呢令到你呢视网膜病变啦、啊、同埋黄斑病变的。大家都有听过呢名字啊咪。咁有啲情况呢他说如果长者尤其是长者因为如果他不帮他去验到的眼但他又有事的话呢严重的咁当然他的眼会可能有机会严重看不到东西。他说同埋他们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呢是会令到他们呢真的会容易跌倒。咁跌倒之后呢就更严重呢就你知道跌倒之后其实可大可小的嘛。所以呢都希望呢奉献大家啦真的爱护双眼。咁如果呢是可以的话一年验一次再不是的两年都要做一个详细检查好好保护你双眼。你双眼是过来看东西的嘛是不是 寻觅我，你一出只有一小时，然后我难受也得制止。提示我成熟与高贵怎保持？人只知道哭是幼稚，谁紧张过哭的意思？若天不塌下，就忘掉你吗？ 好耐冇听佢唱歌，其实我好中意佢嗰啲歌， 我都中意啊！第二一见佢咧，有两个小朋友咯，都替佢开心啊！ 第二种嘅作品啊，系啊，呢个系观音娜眼泪极黑，嗱只眼咧一定要。 戴眼睇嘢，認清你嘅物件， 幾次都要噶啦。 因為 戴眼識人啊嘛， 唔係識人都唔緊要啊，你最多識錯人啫。但如果你識錯咗個物件嘅話咧，錢就冇咗噶啦。其實早幾日咧，我已經見到呢張新聞咧，每日都想講，每日都稿劑咧都講唔到。 好，嚟， 唔係就係嗰個烏克蘭夫婦咧，認錯咗自己屋企一個好有價值嘅皮箱事件， 我睇唔到呢单新闻。 佢咧嗱，即系你屋企会唔会有啲旧皮箱啊？嗰啲咩杂物柜啊嗰啲啦。咁佢就话咧，呢一个乌克兰嘅夫妇咧，佢就长期咧屋企咧都有一个咧爱嚟挤嗰啲饲料啊，一个农夫啊农场咁挤嗰啲鸡糠啊饲料啊挤喺度，咁啊攞个皮箱啊装住。佢话有一日咧，有人就无意中见到佢就，我呢个皮箱咁特别嘅咁样，跟住话系啊，好几好啊，防潮效果一流啊，挤啲饲料唔错咁样， 有冇发毛啊成啊咁 样。跟住一望，唔系，你好有钱、啊，做咩啊？你呢个皮箱首先系 LB 嚟嘅， 哦， 好啦，LB 啫嘛， 好多人都揸住 LB 出街添， 有130年历史， 哇， 经典款嘅 LB。 即系古董 咧，系一个 LB 嘅古董嚟嘅，冇错。即系佢话而家拍卖价钱咧过十八千万，大概咧就值11,000嘅美金。咁、哦、你话系咪一个天文数字？又唔系，但系呢个系历史嘅意味咧就好深噶、哦。因为佢话呢个系有百几年历史嘅 LV， 甚至乎咧佢哋话推论咧，可能就系百几年前，佢话咧曾经喺嗰度咧有好多唔知咩采矿工人啊，发生咗一个咧唔知点样嘅火车意外，咁系一段历史遗留落嚟嘅，可能一个转赠嘅物品。咁、哦、总之咧辗转嚟到呢一对夫妇咧，佢、哦、哋有眼就不识。 好， 我哋装饲料装鸡汤， 仲话 干净 猪 肉， 搞到可能本身唔止值呢个价钱嘅，而家贬值咗啊！ 系啊，我哋知道原来啲历史文物咧随处可见噶。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亲自会见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对他表示殷切勉励，希望林郑月娥牢记足。托带领香港管治团队再出发再前进。 中央政府、啊、对特首是高度的信任，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啊、是充分的肯定，对香港警队的恪尽职守的表现是充分的肯定。当前呢啊，那个暴力活动、啊、还在持续，因此这个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社会啊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因为止暴制乱啊，我想应该是香港社会的最大的共识，我们也希望呢香港社会啊能够进一步凝聚起反暴力啊护法治保稳定的这样一种正能量。我在这里也表示了，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定地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大约4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8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32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2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7.8，跌1毫。美团点评96.75，跌4.5；石药集团20.5，升1毫；建设银行6.48，跌2仙；中国平安93.85，跌5仙；中国人寿21.25，升1毫；蒙牛乳业30.55，跌1.85；中国移动63.95，跌6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093，瑞士法郎7.894，澳元5.403，加元5.956，新西兰元4.995，欧元8.67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3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3,88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93美元，卖出1,48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时间咧，将会喺今晚11:30结束嘅。咁另外礼拜六日咧，就会喺夜晚10:00结束。机场快线方面，夜晚11:30起至到尾班车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夜晚10:30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现在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还是有车龙的，那少少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方面，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再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和身体状况，大够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还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像悬崖和山间，千祈咪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Kitty， 我好想跟她聊天给她做访问，因为一定嫁得很幸福的。 茉莉，我都想啊，不过呢要嫁到好远先得㗎。 唔使，我哋喺广播度都可以倾偈嘅。 今个礼拜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有佢。 我係陈贝儿，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茉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风骚有嘻哈。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 show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呢？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嗱，边度得听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Tw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11啦吓，咁啊，宝宝天气先啦，麻烦你啦，女郎吓。 系25度气温，相对湿度62%。 啊，我哋耐唔时咧都会睇到一啲嘅报告咧，就话俾大家知啲公厕有几污糟，系咪？但你走唔即系嗱，讲紧嘅公厕，佢今次嗰个研究咧，唔系净系话平时嗰啲公厕，佢咧做咗个好大型嘅调查嘅。 大字头嘅公厕啊？ 咩啊？ 咩叫大？ 即系唔系平时嘅公厕，即系话大时大节之后公厕。 即系唔止净系公厕，即系譬如佢讲嘅咧，譬如系有一啲咧， 住捉人自失嘅你。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讲咗咩字。 我边有捉人自失啫？我系 平时嘅， 我系想了解一下佢咩意思。 因为我意思咧，即系平时我哋咧，可能咧会做一啲嘅调查咧，就系喺嗰啲公厕，边个公厕最污糟啊？ 只系做公厕。 系啦，今次佢揾街市、公园、运动场、公共图书馆、大型商场同埋五星级酒店。 哦，都有比较。 而佢个标题咧，你睇咗之后咧，啊咁我之后仲做唔做呢一样嘢？ 我知啦，一定系公厕干净过五星级酒店厕所。 唔系 嗱，成日都我哋话咧，如果要有得拣嘅话咧，都 拣五星级酒店咯， 梗系去五星级酒店或者去商场啦。 系啦， 应该系咁噶嘛。 佢啲公共洗手间都几干净噶嘛。 相对啦， 佢就唔系讲紧个地点嘅，佢个标题系话呢个报告话俾大家知。你洗咗手之后可能会仲污糟， 洗咗手之后仲污糟， 嗱呢几个字咁，我真系拗头啦！嗱，你去完厕所成日都会话你要保持卫生，咁所以你就要勤洗手啦，系咪先？但今次佢就系话你洗咗手之后仲污糟啊！ 因为你洗手要拧嗰个水龙头。而个水龙头系含菌如身嘅，一定 系唔系洗龙头添，唔系水龙头。但系咧， 水龙头跟住又唔建议你用咁多纸巾，咁你会去点啊？ 吹风筒咯， 系咯，吹风机。 冇错，呢一个系大户嚟嘅，呢个系一个大户。因为今次咧，佢就话咧，其实咧有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好污糟嘅。你哋首先估下最污糟。系边一个即系呢啲厕所嘅位置，边个系最污糟？但呢个位置系我每一次，其实我头先我去咗厕所啦，我睇完呢个报道之后，我都喺度谂，下次我有冇得避嘅咧？其实都有避少少噶啦，但系都真系避唔到晒嘅嗰个位，点样都会系 入去嗱，因为女士入厕所隔啦， 系 厕所隔里面嗰对门嗰个闩门嗰个嘢，我觉得系最污糟 嗱，同门系有关系嘅，佢就话咧就系洗手间咧大门啊，唔系净系嗰个厕隔嗰个门，系大门。他们很多时候未有一个门病在这里，这个门病就是验出到有最多的细菌，一个门病验出到有52种的细菌。 是因为你走进去，即未去到洗手间，即是推门进去， 即是你要推门进去个厕所。 当然因为你个人都未洗过手，未推门进去，所以他什么菌都有。 是 的，跟着不是个个进去洗手间的时候是洗了手先进去的。所以厕所 咁都好合理啊！你未去洗手间之前，点会已经洗咗手先至准备入洗手间去推嗰道门嘅啫？系咪？ 唔系，我意思系，就算入到去洗手间，即系有啲人都会就咁直接嚟啦，咁去厕所噶。我系会洗咗手之后先去厕所嘅。 O、okay、K， 哇！你真系有洁癖嘅喎。 佢系，所以你叫我哋成日等埋佢一齐放，都要搞咁耐咯。 但系你入洗手间洗手之前，会唔会先洗咗手先入洗手间洗手噶？ 咁又唔係至於，因為咁因為 入洗手間本身係一件事嚟㗎嘛，咁應該先洗咗手，再入洗手間，洗完手之後再去洗手間。 咁我邊度揾個洗手 間？冇錯啦，呢個就係好問題啦！你要不停揾到個洗手間洗一洗，然後再去另一個洗手間洗洗，然後再入去洗手間洗手。 紙巾消毒濕紙巾抹隻手先咯， 可以可以。但你要先洗咗手先可以再攞隻手去拎消毒濕紙巾去洗手喎。 但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先洗咗手嘅話咧，你要揾到一個洗手間嘅話，你都要拱起咗嗰個洗手間嘅門嘛。咁样你都会接触到， 我不嬲唔攞手按， 系咪？你攞身， 我 攞 脚 硬， 我都系 我有阵时我都会嘅。 但系如果佢要领病啊，大件事咯。 系啦， 有啲即系有啲地方，尤其是酒店嘅，好多时都系要开门 嘅， 都 系 嘅。有商场而家有好大部分咧都系冇门啊，或者系可以拱门嘅。即系 有阵时 即系冇病嘅，佢就系推嘅啫嘛。 推我都有啲惊嗱，推有阵时我真系会用脚踢过去咁样嘅，即系唔系大力踢啦。 大力慢踢，因为 硬佢咯。 系啦，你硬一硬嘅时候，你都会担心后面有冇人噶嘛？有阵时好尴尬噶嘛，有啲门又重，有啲门就轻，嗰个力度唔一样噶嘛。 咁所以咧，你知唔知？因为咁样 有自动感应门咯，而家 唔系啊， 多咗啲咯。 除咗感应门之外咧，佢系冇门啊，而家佢设计到， 都有啲， 因为佢会呢栋墙嗰栋墙咧，其实系转咗入去，其实系睇唔到 嘅。有 嘅 有嘅， 所以佢话诶嗰个设计系早好多年啊嘛，唔知十年前定八年前咧已经 好嘅，系好 改变。佢希望大家第一即系门唔使污糟啦， 冇错冇错， 又唔使即系维修又唔使啦。咁佢系冇门咁样转入去咯。 如果真系有门嘅话咧，唯有用一个自私啲嘅方法，排第二啊， 系。 跟前面嗰个咧， 即系要顶佢。 系啦，佢唔开，佢如果冇人开门咧，你就老虎都唔开。忍要忍 A 忍到急为止，前面一人去咧，哇！即系跟住佢先咁样，即系唯有咁啦，好 cheap 咁样做啦。 嗱，呢个咧就系大户啦，第一位啦，第二位阿田咧就头先有讲到噶啦，你洗完手之后咧，你要整翻干只手噶嘛，系咪？有时纸巾你都会话啊，嗰啲纸巾咧未必系最干净，因为其实纸巾都系上咗榜嘅咁样。 纸巾都系有菌嘅，不过个菌度咧究竟边个多咧？咁同埋而家都推行环保，咁啊有啲咧商场啊或者诶洗手间啦，都唔冇呢啲叫做诶 冇纸巾可以系啦，咁就有嗰啲干手机啦，系咪？佢话有两种形式嘅，一个叫做喷射式嘅干手机，个含菌量咧就第二高啦。 哎呀， 而暖风嗰种嘅干手机，即系应该系传统啲嗰种咧。嗱，我估喷射式应该系你摆只手向下，跟住有啲风出嚟 落去。 呢个我真系唔知，我以为呢个已经系 OK 啦，我又唔使接触到。冇任何嘢添，系咪？但呢个系第二位多菌咯，第三位咧就系呢个暖手嘅干手机啦，咁都系高嘅。抹手指同埋纸巾个架咧就排喺第四同埋第五位咁样咯。 哦，系啊，嗰个纸巾咧，就算你唔介意环保唔环保咧。咁你点搣佢出嚟啊？你都要有阵时碌碌碌啊，或者你要掂到佢个架噶嘛？即系应该系咪讲紧嗰啲位污糟？ 你讲厕所隔里面嗰个厕所 系啊？如果系系啦系啦系啦，嗰个就系定系出边嗰度啊？架。佢又冇寫到明喎， 應 該係廁 隔裏面 嗰個， 因為抹手指就係排第四嘅，咁我就覺得係喺個洗手， 抹手指就出面啦，係 啦，跟住佢就呢個紙巾嘅假格嗰個。 其實簡單啲，我就係聽到呢度咧，成個廁所冇一忽係乾淨。 其實都真 係 噶， 係啦，抹手指又污糟啦，廁紙又污糟啦，廁板又污糟啦，開到門又污糟啦，噴手機又污糟啦，暖手機又污糟啦，水龍頭都污糟啦。 係噴手機，你已經掂唔到任何嘢都污糟喎。咩 問題？ 驚唔驚先？ 所以成日都話叫大家咧，如果係即係去廁所嘅話咧，唔該。冚蓋拉刺咧，其實係最 O K 嘅， 即係幫到少少手。呢啲其實 但你仲要掂喎，你仲要掂佢喎， 即係你要掂多咗一樣嘢。 你有冇見過咧？你去無論係商場廁所定公廁都好咧，只要有人做咗一個動作咧，嗰個廁所咧就萬劫不復噶啦。嗱，主要講男人，因為女廁咧應該就係大家一定要做嗰個動作嘅。男人嗰個貓嗰個坐廁 係， 只要有人做咗一個動作。跟住系令到成个厕所咧，可以话废咗噶啦，毁于一旦 嘅。踎喺度，踎喺个坛位， 好轻摆翻起个厕板。 冇错，男人就明晒啦。 系哦， 因为佢可能之前嗰个开大咩都啦，佢摆低咗个厕板。下一个咧，佢入到去，因为你知男人咧入到去嗰个厕格度咧，佢唔一定开大噶嘛，有阵时冇位佢开细都会噶嘛。冇一个人会再将个厕板撩翻起，因为首先你唔 会 掂噶嘛。 喂，咁我想问你，男人嘅厕格里面有冇厕纸噶？ 有。 咁你攞个有一格厕纸撩起佢咯。 但系唔知点解咧，你系见到冇人会咁做噶。我有几次咧入到嗰啲商场度咧， 咁咪。嗰啲咩百鸟归巢咯， 系啊，我新鲜滚热辣啦， 大成者， 系啊，我 系咪好多 我啱啱喺日本嗰个机场度啊，你谂住去到日本啦，机场啦，但我系到步嗰一刻咧，啱啱一喺机场度去个厕所咧，我就见到其中一个厕格里边就有人放低咗个厕板， 系， 结果咧全部都系即系尿渍啦， 咪就系咯， 齐晒啦， 尿渍斑斑， 系啊，冇得救啊，即刻呢个厕所毁咗噶啦，即系 咁样计啊，因为咧即系个机场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噶嘛，所以就 我以前试过嘅，如果个厕板咧即系俾人冚低咗咧，你又真系想开细咧，唔会噶，你唔会想攞厕纸嘅，即系好污糟噶个样， 我 会话我会攞脚撩佢咯， 公厕啊，商场嗰啲咧。我就未必会咁好手尾 噶啦， 但譬如系公司之类呢啲咧 ，OK 嘅， 系啦 ，OK 嘅， 系即系始终个感觉，硬系觉得都系大家同事啊咁样。如果我唔做嘅话咧，跟住下一手又未必会做噶咯。咁你整到污糟邋遢嘅话，咁都系大家自己同事自己用啫。 真系要有手尾咯。 我想话而家咧好多嗰啲叫做商场嘅洗手间咧，多咗啲叫做消毒喷剂啊。 系。 咁你哋会唔会用呢个消毒喷剂？跟住抹一抹。 我会抹个坐厕纸噶，会噶。 好想知佢呢啲消毒喷剂佢有冇做到？ 系啊，你唔好做啊！ 系啊，即 系你话俾我听啊，大件事啊！ 因为而家做亲个个都出事， 即系你要先攞消毒喷剂去消毒个消毒喷剂， 系啦， 咁你就可以令到个消毒喷剂就无菌啦。 嗱，我想问啊，嗱，因为咧又唔系间间商场或者系酒店或者公共厕所咧系用嗰个叫做感应式嘅冲厕，因为可以唔使掂噶嘛都。 系。 咁 但係問題係你哋點樣去拉個水掣呢？ 咁都照拉咯， 照拉 啦。 因為我成個心態係你都完事啦，你拉咗個水掣之後咧，你下一步都出去洗手啦，咁咪冇事咯。但跟住而家話俾我知，你洗完手之後可能重大件事，咁我點算？ 你知咧，作為咧家長咧，成日都會譬如個仔咧食到污糟邋遢咧，例牌就話快啲去廁所洗手啦。 係。 今次系大件事啦！我谂我下次同我老婆讲，老婆嗱呢度咧就污糟啫，入到去咧就有菌嘅，系啦，你宁愿污糟定系有菌咧，就真系你自己谂啦吓。 敬意表态，我哋确实系单拖。翻工斋 hea 做唔掂当，一开工上高登最繁忙。一放工我先至开窍，走去赌马捻着冧下钟。 要噶要噶，唔可以一路麻甩落去嘅，有时都要搣甩个麻甩嘅。佢哋系 yellow 啊吓，不过你去厕所，究竟可唔可以搣甩嗰啲污糟嘢咧？唔知啊。 尤其是系男士，因为嗰个报告咧，仲话咧真系嘅，原来男士真系污糟过女士 嘅。哦，咁正常系 啊， 代表住即系我话最严重嗰咧就系嗰个门病啊嘛。 系啊， 佢话咧男士嗰个卫生习惯咧，理应系比较差嘅，因为搜集到嗰个细菌嘅指数系比较高噶咁样咯。 仲有啊，其实女士们咧都要小心啲，因为咧啲菌、啲细菌咧，佢话去个厕所好容易引搞到即 系 尿道炎啊，各样嘢都 咁呢度男人就真系着数啲嘅。我哋虽然污糟，但我哋中招嘅机会又低啲。 系啊，所以各位女士们都真系要系卫生 小心小心。 各位男士唔该，等女仔嘅去厕所的时候都俾啲耐性啊吓，因为佢真系要 keep clean。 佢必须话我哋两个听，因为我永远都我哋两个等佢噶嘛。 我唔想，冇嘢好大 好 系咯。 好要戒掉一啲嘢。系啦，嗱而家咧，即系都真系啦，机不离手。头先我都讲咗，要验眼啦，机不离手到嗰一个点咧，啲细路打机打到咧，真系有 去厕所都打。 当然啦，去厕所点解 唔系？我意思系去小便都打。 去小便都可以继续睇住嘢。 我见过好多次都系， 我都见到， 好夸张。佢仲要复 message 喺度，你惊啊嘛？隔篱嗰个对面嗰个几肉碎肉呕心。 咩？ 我觉得我嗰个一定赢个 FaceTime 紧啊！佢喺度。 喺个厕所 讲过啦， 系啊，喺度 系啊， 系即系佢同人哋继续倾紧偈，你明唔明白啊？ 系啊， 点解啊？即系咁分秒必争， 多阵都要睇咩？ 系咪 啊？系啊，系真系机不离手，尤其是细路，系啦。咁啊，早阵子咧未讲过，讲过咧，即系大陆咧有个 game 咧系要规定一啲叫做即系 有啲年龄 监管啦。系佢而家。落实所有喺大陆，我讲大陆啫，系啦，佢话中央嘅要求实名制注册限制嗰啲叫做细蚊仔去打机啊，咁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咧，打机即系爸爸妈妈要监管啊，同埋嗰个叫游戏供应商咧都要有一啲条款咧，佢话咧佢而家就系咁样嘅，八岁。 嗯，好， 佢都容许八岁打机嘅咁，咁佢就八岁嘅时候咧，因为要实名制，因为要写翻你嘅名噶嘛，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你八岁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就嗰个叫游戏供应商系唔可以有功能咧，俾佢咧就做呢个叫做要俾钱买嗰啲货金啊，俾钱买唔知咩嘢咁样嘅，咁八至十五岁咧，佢就话咧就有免批啦。 系， 每次只系可以俾五十。 哦，即系你唔可以重度货金咯。 系啦，一个月 都系好事嚟嘅。 一个月系啦， 一个月几多咧？ 一个月就最多咧，佢就话咧，十六岁或以上咧，未成年嗰啲咧，就单次嘅金额咧就唔可以一百，咁即系唔可以冇一百。即系话逐步你大啲就可以放松少少，但系都有限制嘅。 O K， 但其实个数都大嘅，佢话每次货金唔可以五十蚊或者一百蚊，佢货完今次 可以放好多次嘅。 系咯，咁咪即系都帮阿爸。咁啊，放血嘅啫喎， 佢话每月有累计嘅，佢唔系俾你任放肆 嘅。佢应该有 quota， 有冇话每个月？ 四百， 系啦 系啦， 即系总之你最多咧就净系可以攞到四百蚊咯。 细路就系二百，咁啊个啊大啲嘅就系四百咁样，就因为真系惊你嚟 指示啊，系啊冇错，好似指示一样。 因为佢话咧，因为打机咋。 嗯， 多咗一啲咧少年嘅犯事嘅问题， 为咗要货金， 真系会啊， 够钱 会啊， 我记得我试过一次嘅，嗰阵时咧玩嗰啲手机游戏咧，硬 系货金啦咩？你个年纪已经， 咩啊？你行开啦，我大个咗，仲系咁做啊？你知唔知一定系细个？ 你大个咗仲偷阿爸钱啊？ 唔系啊，自己有钱嘅， 抢咗摩尼啲狗 啦，打嚟打去都打唔过。 明明买俾摩尼咧，明明买 A 级嗰个货啊，哎呀摩尼你唔好食啦，买 B 级嗰啲， 你老豆打咗斧头啊，同阿田 咁点啊？你点做啊？ 冇啊，硬过关。硬系过唔到喎，咁跟住即系个 middle air 挫住咁样啊嘛，咁跟住咪，唉又唔得，唉好啦，俾少少钱啦，我自己过咗个关佢啦，即系有阵时真系会咁。 哦，咁会嘅，但系你放几多咁解啊？同埋 多嘅， 同埋会唔会令到你真系几 十蚊嗰啲嚟？系咯，最多都系，我都唔识嚟嘅， 即系难以自拔，又会唔会咧咁样？ 未到嘅，即系一次咯。 系啊，嗱，除咗咧嗰个钱佢要控制佢之外啦，咁佢仲要控制埋个时间。 系 系啦，咁啊就讲紧咧，即系玩游戏嘅时间咧，佢就 话 禁止佢嘅平台咧每晚咧喺十点。之后至到第二朝八点，系啦，就唔俾玩嘅，总之冇啊， 唔俾玩添啊， 唔俾玩啊， 即系总之唔俾你 online 噶啦，应该 系。因为佢要你瞓觉啊，佢话要你真系唔可以太夜，嗰时打机打到可能好眼 嘅。我以为就系话咧，即系某一啲嘅时间夜晚咗咧，唔俾你货金，即系嗰类型嘅嘢，佢唔会特别发红包嗰啲。 sorry， 系直唔俾你玩，咁跟住咧，仲要喺假期嘅时候佢。顶笼俾三个钟头你嘅啫， 哇， 系啦，咁就希望咧，即系透过呢个游戏供应商咧，就同啲家长一齐配合，唔好搞到啲细蚊仔打机成瘾啊！ 系啊，打机都要受控制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接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亲自会见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对他表示殷切勉励，希望林郑月娥牢记嘱托，带领香港管治团队再出发，再前进。 韩正表示，近五个月来修例风波演变成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治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令香港出现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做大量艰辛工作，中央对此深有体会，他千方百计稳控局势，中央表示高度信任，对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警队克尽职守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强调中央一如既往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湖翠路遇袭受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涉嫌施袭的男子被捕。事发在早上八点多，网上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手持一束花，主动走向何君尧握手并要求合照，然后从斜孭袋拎出一样物件刺向何君尧的胸口，其他人立即扑向施袭的男子，将施袭者压在地下。何君尧送院的时候清醒，他助手的手部受伤，涉嫌施袭的男子亦都送院治理。警方封锁案发现场调查并检走证物，包括一件胸口染血的白色上衣、一些假花和一把生果刀。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和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活化观塘翠屏河工程，提升排洪能力，包括重铺河道、加设人工湿地、人工浮床和安装智能水闸等，涉及17亿6千万元。新民主同盟议员范国威关注造价大约5800万元的智能水闸和一般水闸功效的分别。渠务处处长卢国华表示，翠屏河会受潮涨和潮退影响，最低水位0.2米，最高达到2.5米。智能水闸会在低潮的时候升高，维持水位，让水生物生长。委员会亦都通过改善林华街游乐场和邻近的范围，改善康业设施和区内街道景观，涉及1亿4500万元。两项工程的拨款将会提交财委会审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回应德国外长马斯有关中国电信商华为的言论，发言人指出，所谓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有法律义务向中国政府提供受保护的数据，是对中国法律的错误解读。事实是中国从来都是没有任何的法律要求企业收集外国情报，中国政府亦都从未要求中国企业以安装后门等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采集或者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信息，而是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外国开展业务的时候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强调，华为是一间私营企业，所谓华为依附中国国家的讲法是完全错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5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3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7.8跌5仙，腾讯控股333.4升4毫，美团点评96.3跌8.5毫，建设银行6.49跌1仙，中国平安93.9无起跌，石药集团20.65升2毫，工商银行5.83升2仙，中国人寿21.4升2.5毫，蒙牛乳业30.65跌1.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09.0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6.998。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59 点，升7点。港金现价报 13,890 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6.77 美元，卖出 1,487.1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接近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柴湾的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就要改经家业街和常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九龙和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塑造作曲陈子龙，作词乔星 Jackson Wang 王嘉尔，主唱谢霆锋 featuring Jackson Wang 王嘉尔。艺人作曲伍乐成，作词周耀辉，主唱许廷铿。最后召集作曲 Daniel Sherman、 Ricky Hanley， 作词陈咏谦，主唱周柏豪。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起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11:40啊，我们的 系啊，我们的今日个题目咧就系、是、我们的亚洲小姐。嗱，点解会开呢个题？ 我头先即刻想得得得，跟住谂谂，我唔系会呢个港姐喎，亚姐音乐系咩啊？ 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 得得得得得，我都我有准备到啊呢一个，但我 真系 首歌未必揾到， 系啊忘记咗， 起码我都哼得到啊！嗱，点解会揾呢一个题咧？其实真系讲咗你都可能唔知啊！ 咩事啊？ 其实喺几日之前咧，2019年嘅亚洲小姐系举办咗， 仲有嘅咩？ 系咩咗添啊？ 嗱，呢个其中佢劲嘅地方系佢曾经咧即系举办咗啦，连续举办咗好多年啦，停过再。举办过，再停过，再举办过， 呢个知嘅呢个 系发生咗几次嘅。咁啱啱咧就喺呢个11月2号啊，呢个决赛咧就已经圆满结束咗啦。15号嘅 即刻俾你播翻先。 啊，有请十三号桂花田。 大家好，我系嚟自温哥华嘅桂花田啊。 你肯定系嚟自温哥华。 温哥华你系？ 我系嚟自温哥华嘅桂花田啊。今次翻嚟选举咧，我觉得好荣幸啊！多谢大会，多谢两位司仪。 十二号嘅阿宇都讲两句。 阿宇系啊，又请十二号嘅阿宇。 大家好，我是嚟自香港的八号阿宇。 十二号啊，你是这个号码讲啱先啦。 不好意思啊，我是嚟自十二号的阿宇。我今次翻嚟咧，系好想喺呢度可以表现大家最美的一面。 你唔参加港姐，参加阿姐啊？ 系咪因为港姐落选了啊？ 唔系，咁阿姐可以更加展现中国女性嘅一面啊嘛！ 即系港姐唔可以啦， 识讲啊，好啊！ 但就系因为佢阿姐啱啱就选完咗啦，但我估咧即系边一位攞冠军啊嗱，我睇个报道话系大热当选嘅，但系都唔知边个有热过，即系呢一个 我哋有呢个就 可能系我， 即系可能我喺边度喺边度播网播啊？系咪啊？ 我佢而家佢哋有网上平台噶嘛？即系总之选咗啦，但系我估咧，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咧喺过去嗰可能。是十年啦， 我就知边个赢啦， 卡卡啊嘛， 翻版水原希子，罗斯雅夺 系啦 亚姐冠军，边粒罗斯啊？罗斯雅 系啦系啦， 冇错。 嗱，但系可能呢几年我哋见到嘅，大家真系未必认识。但如果我哋睇翻啲资料嘅话咧，咁多年咧嘅亚洲小姐嘅选举咧，其实都真系为呢个娱乐圈咧制造咗唔少嘅人才噶， 真系真系真系。 而佢另外一样好劲嘅地方咧，就系。佢太多千奇百怪嘅選嘅規矩啦，嗰啲其他嘅 改嗰啲規則啊， 係啦，係多到不得之了嘅。譬如我而家即刻講先，你會即刻諗起 宮雪花， 唔係一定係宮雪花， 冇辦法真係呢個 呢個真係勁啊！因為 好似係即係史無前例嘅嘛，好似係 喺香港嚟講係史無前例啦。 喺選美即係。嘅比賽裏面咧，係佢真係第一次為咗佢而改啲嘢啊！ 又唔係淨為佢嘅，就喺呢個1995年嘅時候啦，佢哋咧就第一次創立咗唔限制住參選者年齡條件嘅呢一樣嘢。 係 當年真心傳承轟動，大家即刻記起宮雪花， 冇錯， 47歲嘅高齡參加亞洲小姐， 佢係結咗婚噶嘛嗰陣時係， 但係唔知嘅，因為就瞞住啊，即係冇好公開地話係定唔係， 即係嗰次只係開放咗年齡限制。唔係話開放埋，好似跟住有話，就算結咗婚都俾佢參加噶嘛。 之後有冇唔知，但係之後有另外一個咧，就因為結咗婚， 宮雪花同埋算係靚噶咯，嗰陣時都幾美豔噶喎。 因為佢40幾歲喎， 係啊，其實嗰陣時未有呢個名詞啫嘛，就叫美魔女咯。如果唔係佢嗰陣時係美魔女嚟㗎，即係話上咗年紀，但係佢仲 keep 得好好啊嗰啲咁樣啦。 再加上咧，佢嘅口才好犀利， 即係大家會 口音就好多阿姐都好犀利㗎啦。其實你睇翻個資料咧，口才佢好犀利，即係咁啊，令到大家好多討論嘅議題啦。所以當年咧，佢咧就成為咗呢個最受傳媒關注獎，都攞咗個獎嘅。但係嗰年咧就講到就係不限年齡啊嘛，唔係淨講大㗎嘛，都講細㗎嘛，亦都造就咗喺呢個香港選美史上面最。细年纪嘅一位参选者 系咪16岁啊？ 系15岁嘅童安忍， 系啊， 系啦，系啦，而家就记得啦，系咪？ 记得， 呢个记得。 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港姐同亚姐咧，即系比得好紧要嘅，大家又差唔多月份啦，跟住就大家真系真心出嚟斗靓噶嘛，收视率啊，同埋大家嗰个话题性啊，都好讲究嘅。 好似好多时都系港姐先，跟住到亚姐嘅，因为好多时港姐搞唔到咧，咪即系 选唔到嗰啲， 佢就去参选亚姐噶嘛。 通常都系咁讲嘅， 系啦系啦， 即系情况系咁。 而当年咧，我只俾一个数字，大家就会知道啊。佢成功地将咧无线嘅港姐同埋亚视嘅亚姐，究竟系拉到几近啊？因为当年咧就系啦，宫雪花同童安忍呢一个咧，佢哋最终系有成31点嘅收视 嘅，哇！咁犀利， 非常之高啊！但 系宫雪花系好有话题性，几多年啊？95啊， 系95年， 哇！真系已经忘记咗。 我记得嘅嗰阵时有睇嘅，仲全家一齐坐定定去睇，就 系 想睇下宫雪花系点嘅咁样。咁嗰年咧，即系但系你见亦都见到另外一个嘅真实嘅情况，就系嗰阵时真系几多人睇电视，因为话31点好高成绩啦，但系依然嗰年咧系同一时段系输咗俾无线嘅综艺节目嘅，因为嗰阵时有32点，你计埋。几多人同一晚系睇紧香港嘅电视？ 我真系要同，我真系话俾你听啊！旧年啊，宫雪花仲频频有活跃嘅，即系公开活动咧。 去年啊，佢仲出席咗美国第八届迈亚密美洲电影节暨金灯塔电影节颁奖典礼。 系， 仲有一个美国嘅电影投资人希望投资电影，拍摄龚雪花嘅个人故事。 哇，咁犀利啊！ 因为佢觉得佢嚟自上海嘅背景同埋佢经历非常有代表性。佢话我嘅故事更加代表经典上海滩嘅年代特色，可能会尽快整理出拍摄嘅大纲，等电影尽快开拍。佢甚至乎喺旧年啊攞到呢个中美电影文化特别贡献奖啊，而佢一张合照咧就系同阿朱茵同框嘅， 所以你谂下，讲咗廿几年啦，系咪？ 旧年嘅事 依然啊，都仲系咁有话题性， 哇，几犀利！ 四啊几岁，而家咪已经七， 唔好计嗰啲啦， 唔好计啦， 系啊，咁先可以开到个传奇噶嘛， 犀利啊！ 但系讲紧犀利咧，同埋够话题性咧，阿姐真系唔止一次噶啦。另外一年咧就话两年之后去到 已经七十岁噶啦， 系啦，去到九七年啊。就选咗呢一位嘅朱燕珍，可能大家唔记得佢咩样啦，成为当届嘅冠军，选咗噶咯，已经。 朱燕珍啊， 系啦，不过咧之后咧就爆出佢申请嚟到香港喺内地之即嚟香港之前啦，喺内地有试过假结婚，同埋做过夜总会嘅舞小姐。但系佢选咗做冠军噶咯，咁样 叫咩名话？ 朱燕珍 系 啦，咁最 系褫夺咗佢啊？ 系啊，最后尾咧佢系承认咗，佢话唔系假结婚，不过我系离过婚，我都冇。做过舞小姐噶咁样，嗰、那个咧就成为咗另外一个嘅，即系都算系一个历史啊！就系咧亚冠军就俾人哋废除咗，亚军嘅韩君婷咧就补上成为冠军。 韩君婷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 记得啦，系咪先？最终佢就用亚军成为咗冠军，呢、這个咧都可以话系佢哋另外一个劲嘅地方。 系 啊，但另外有一得，其实我觉得话题性都好高噶。不过可能嗰阵时咧已经唔系太多人去睇呢个亚洲小姐啊， 系 因为讲紧2008年啊，原来咧嗰年咧，佢哋成日都要好多唔同嘅揭秘噶嘛。嗰年就话我哋冇评判团，我哋邀请全球嘅观众， 好似有，好似有，好似有，好似有， 全球嘅观众 系 唔系港姐就轻机，阿姐咧就通过呢个互联网同埋电话咧就直接投票选出三甲嘅阿姐。竞选结束唔够一个星期之后，嗱又系宣布咗结果噶咯。 系 亚视公布发现选美嘅票选结果与赛果不符，表示咧将会取消之前选出嘅三位阿姐，并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并向公众交代咁样嘅。 结果嗰三个咪好惨咯，咁系咪跟住查翻系 有嗱有查翻到嘅，因为当中咧亚视咧就话咧喺比赛期间啦，就有某一位嘅佳丽网上嘅投票咧，一个钟头有十几万票，即系嘣一声咁样多咗出嚟，觉得唔寻常，就觉得咧呢啲票数要全部取消嘅。而亚视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最终用咗一年嘅时间，佢做完呢个调查之后咧，咁嗰三位究竟佢哋系咪成为咗当年嘅亚姐咧？咁样佢就话咧隔咗一年之后咧，亚视就公布我哋宣布。赛果维持不变，不需要重选三甲嘅亚姐咧，亦都系可以签约嘅。 我叫你讲翻我三个名字出嚟， 唔知啦。 2008年系啦，嗰、那个即系我所话，其实都唔记得。 八九十年代嗰啲亚姐冠军啊，系好熟悉。 好，咁我而家讲翻啦，我哋讲远啲，大家熟悉多啲嘅。你即刻会谂起边一位你觉得好有代表性嘅？ 哦， 或者第一届嘅你可以讲。 诶、哦，黎燕珊、黎智、罗琳。 高丽红系咪啊？ 高丽红系港姐嚟噶， 对唔住， 系啊，有啲人会觉得好好介意噶嘛，可能会。 嘉嘉， 阿嘉嘉， 嘉嘉系啊， 系 贵 嘉 妮，我哋嘅拍档。 诶，仲有马依文， 系， 跟住 你都熟咗好多， 真系熟噶嘛，佢哋。 曾小燕， 系啊。我知道你点解会谂到呢、這个 曾小燕 嘅亚军，系啦系啦，系啦， 唔记得啦咩？ 咩又唔记得？ 我最记得系佢啦。 我帮你解围下，好啊。首先咧，你讲紧咧第一届 咧，杨公如我都睇到。 啊，杨公如系杨公如，我觉得最靓系佢两个噶啦，真系。 系啦，翁虹、杨公如，哇，真系系，其实都系佢哋好靓。 大家都可以即系讲下你哋觉得边一个系最靓嘅？譬如头先阿田讲到啦，杨 公如真系好靓， 系 到而家都系。 八五年咧就第一年嘅，咁样咧就黎燕珊咧就成为咗呢个冠军啦。其实当年嘅季军同埋和平小姐，而家嗱，我又唔可以话好活跃，但大家都真系仲好认识。 系咩啊？ 季军系叶 玉卿 哦，系唔、啊啊、记得咗卿卿睇啦，真系、啊 啊啊、和平小姐， 哎呀，即刻转歌 系朱慧珊， 哇，有和平小姐噶， 嗰阵时有噶， 系咪即系类似有燕小姐嗰啲？ 佢嗰年仲有啊，性格小姐、艳、 啊、 美小姐同埋品味小姐添，嗰啲奖好搞笑噶，佢嗰啲奖每年都唔同噶。 真系啊，嗱，叶玉卿同埋朱慧珊真系又系好犀利， 系啊， 即刻攞个背景音乐占住先，你继续讲 啦。嗱，第二届咧嘅冠军咧就系头先阿田都有讲嘅。李智小姐， 系啊， 嗰年嗰个劲咯。首先第一样嘢，佢举行嘅地点 系咪？ 彭丹唔系嚟噶，彭丹无线噶嘛，应该 系。系啊，内地嚟噶。 唔系啊，佢 选美嘅， 佢系玩无敌掌门人嗰啲啊嘛，唔系掌门人。 你想 选美关咩事先？ 你个而家个脑袋系满晒啊！ 我又有叶玉卿，有彭丹，点做节目啊？ 系啊， 好似望到桂花田啫。 咁我加多个李智俾你啦。点解一定要讲李智咧？因为当年咧，你哋记唔记得佢喺边一度度搞嘅先？嗱，嗰啲选美比赛， 你讲乜嘢搞啊？你讲清楚 啊！讲清楚，嗰届喺边度搞啊？ 连字咁样真系 系啊！ 咁又唔系啦，你嚟嘅先啦。 系啊， 系 喺皇后像广场度 搞。系啊，咁犀利嘅咩？ 系啊， 真 系户外噶。 第一届啊？ 第二届、 哦？第二届唔系 OK 喎，有创意喎。 广场度搞嘅， 有创意、哦。 你即刻谂起李智小姐，佢嗰年咧就系选美嘅时候，点解会令到大家咁深印象？我谂到就 系平腔， 我系冇音。 唔系啊， 谋噶 系啦，就讲阴谋呢个字咧，即因为口音嘅关系咧，就变咗另外一个音， 系啦， 所以咧就令到大家咧将八六年嘅呢个画面，大家上 YouTube 度啦，大把片都仲有得睇啊。 后来仲啲广告都攞过嚟恶搞啊，翻拍咁样噶， 系 啊，即系呢啲叫算唔算系真系一语成名啊？ 嗯， 系啊。 其实但系如果你讲嘅话咧，即系其中一个我揾翻啲资料，大家会讲翻亚洲小姐咧，即刻会谂起两个字嘅，就系、是。口音， 口音 系、 啊， 因为咧佢哋咧 比较多 嘅。因为佢亚洲小姐，佢嚟自即系世界各地，佢唔系净系单系香港噶。 其实唔系啊，以前不嬲香港噶嘛。 系 啊， 话咧嗱，头嗰第一年咧，唔系嘅，其实佢都系即系主打系香港嘅朋友参加嘅。 只不过亚洲电视嘅小姐啫嘛。 系啦， 你估佢真系 Asia 咁样走咗出去咩？ 系啦，唔系嗰个意思嘅。 就嚟自好多人。 后来因为香港嘅市场咧，真系好难做得起咧，咁佢一定要同无线嗰有啲分别，佢就搞到大中华咯。嗰时咪成日翻深圳度拍外景嗰啲咧。 系。 后来先。演变嘅， 同埋因为其实咧，因为亚洲电视咧，佢哋喺内地咧，即系佢未接之前啦吓，喺内地个播放率系高嘅， 系 好多人系睇嘅，咁变咗就会吸引到可能多咗内地嘅朋友咧就嚟参加咯。 讲曾小燕都冇解释，阿田都唔记得咗啦。 咁你解唔解释啊？ 解释啊！ 佢咪拍片啊？ 唔系， 系因为。你知有泳衣环节噶嘛？系咪？ 唔系我睇翻个介绍系着旗袍喎、 哦，旗袍环节， 旗袍喎、 哦，系啦，咁就有啲走光嘅情况， 就话、 哦、 所以就令个豪仔就记得啦， 系啦，佢话佢 着 旗袍嘅，希望有更加靓嘅效果，于是乎就毅然。冇打底， 系啊，冇着底底。 点知就话系啦，就就话俾人咧后台就偷拍到嗰啲，真系系啦。 因为旗袍高差行过，啊呢、這个有少少印象记得，但系唔记得咗个名字。 我继续数落去啊，好唔好？去到八九年，因为其实咧头嗰几届咧，真系有好多朋友，大家系其实而家都好活跃，好认识 嘅。系啊，入晒娱乐圈。 譬如八九年嘅冠军啊，豪仔头先都有讲啦，翁虹。 系啊， 亚军万绮雯、长腿姐姐， 系啊， 而可以攞到呢一个咧，我睇翻先啦，最上镜小 姐系啊， 五姑娘， 伍 咏 薇，伍咏 薇 都系， 系啊，所以呢个咧就系八九年嘅赛果啦。之后咧仲有嘅九零年嘅冠军咧就系吴绮莉啦，九一咧就系罗琳啦，跟住咧去到就开始越嚟越少，大家可能认识啦。九五年就有 都系好厉害，我都觉得到而家都仲系 美魔女 啊，真系 因为佢离开。 嫁咗嗰个太子爷啊，都好巴闭噶， 先生 系 咯， 系 咯， 系啦，到九五年啦，即系好多个唔同嘅报道。头先我就系讲紧啊，宫雪花嗰届咧，其实冠军咧就 系 杨公如， 哦，即系宫雪花嗰届杨公如嘅就 系啦。 真系厉害！ 而之后嗰一届咧，就系呢一位嘅冠军咧，大家都仲越嚟，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咧，将亚视嗰阵味咧搣得最甩嗰个 边个？ 陈伟。 陈哦系， 系啊伟哥陈伟就呢个九六年， 系 嗰阵时过咗大台，成日都会话啊嘛，硬系仲系闻到一阵啊亚洲电视嗰个味道咁样噶嘛， 系 跟住嗰啲咧就真系开始比较难数啦。 江美仪有冇选家姐啊？ 江美 嗱喺亞視出身嘅話，又未必一定係選亞姐嘅。 即係咪？因為佢都係靚嘅嘛。 係啊， 我個資料就冇啦。你可以試過打個電話俾佢啊。 阿美兒啊，你嗰陣時有冇提名啊？咁樣 係啦係啦，可能佢係提名人咧，係咪咁樣？嗱，呢一啲咧就係部分大家都會即刻可能就會諗起。大家都好認識嘅亞洲小姐。 其實如果你話要洗得甩嘅話咧，我話五姑娘咪洗得仲甩，我完全唔記得佢係亞姐，真係。 因為佢 好快過 TVB 好多唔同嘅嘢 啦。結咗婚先開頭下。 但係即係你話如果以佢嗰個影視路途咧， 拍電影， 你一同我講伍詠薇，我就淨係諗起咧佢喺無線嗰啲咧港男節目裏邊咧好瘋狂咁樣，哇！可唔可以俾我摸下佢心口啊？ 同埋攞咗個樣機集，先嗰個樣。係 啦，我淨係諗起佢，一係就諗起蔡一傑。即係佢哋嗰啲合作，係呢個 失落完咁樣， 仲使得甩啲喎，即係咁計。 係啊，但另外一樣嘢咧，即係都其實有少少可能，我都唔知可唔可以話唔公平，因為睇到嗰啲報道就會講到 都 係 負面多嘅， 就係負面多，因為好多時候咧就會即刻同三級片咧就楞上咗關係，因為都有一個名單咧都幾長嘅，就係話佢哋咧都有參加選過亞洲小姐，咁之後咧佢哋都係有拍過三級片嘅咁樣，咁人名我就唔逐個講啦咁樣，但係嗰個數目睇翻都都好多喎，係啊！ 佢哋亞視即亞洲小姐嗰啲新聞係真係零舍多嘅娛樂新聞， 同埋你話相對啦，即係佢哋可能嗰、那個即係負面新聞係多啲嘅， 係啊，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都曾經係咧，即係我哋茶餘飯後咧。你可以話少少都分庭抗禮啊！即係你港姐亞姐，亦都噏到咁多嗰啲名咧，都有代表性嘅喎。即係我諗嗰陣時佢都會逼到無線咧，即係佢都不能夠怠慢噶嘛，係咪先？ 係啊，不如我哋都讀下少少我哋嘅聽眾嘅留言啦，好唔好啊？嗱，有人咧就其實幾多都會話。杨公瑜佢哋真系觉得系最靓嘅一个， 我好中意佢啊！真系 系啊 系啊， 跟住又瘦又靓， 有好多人都会话罗琳啦，因为 我想问杨宝玲系 港姐啊，呢个我都知啦。 咁头先你又问高丽红，唔系我哋以德报怨。 头先边个问噶？头先边个问噶？ 阿宇文嘅咩都入晒佢数咁样。嗱，另外都会话即系罗琳，大家 蔡 英 文都 话 想参加噶佢， 系咪啊？但系佢有参加过噶，不如你直情咁讲。系啦，另外啦，有一啲咧，我哋嘅听众 同一届添啊， 系啊，佢同佢讲，我啲即系譬如又话钟嘉欣参加过，钟嘉欣唔系喎，华埠小姐嚟 嘅，但系唔出奇嘅，佢哋有啲咧两个跨界别 嘅，应该唔系嘅，我觉得 赢咗之后可能翻嚟香港参选亚洲小姐嘅， 佢参加过系加拿大嗰边嘅选美，都唔系亚洲小姐阿姑系啦，系啦，跟住咧另外咧就仲有佢亦都有听众话。唔係喎，嗰晚咧，即係今屆2019年嘅亞洲小姐香港區嘅決賽咧，我哋都有聽眾有睇到㗎。 哦，犀利啊，犀利啊！ 係我哋冇睇到。 嗱，你記唔記得戴莎莎呢個亞姐啊？ 唔記得哦。 2007年嘅戴莎莎 係 當時係話佢有一個言論係震撼咗醫學界嘅。 哦， 就係話我唔小心撲親細個嘅時候，所以 就唔係咩啦？ 所以就唔係女仔啦。其實我仲係女仔嚟嘅。 哇嚇！佢嗰跌都跌咗好多嘢喎，咁。系啦， 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此恨就绵绵都无绝期啊！嗱，所以又系亚姐，唔知点解都比较多啲少少。 我哋仲有嘅听众咧，讲到啲咧，即系可能大家未咁快记得嘅， 仲有个陈奕诗啊， 系啦，我就想讲呢一个 哦，陈奕诗嗰阵时港产电影里边， 富贵再逼人啊，富贵再三逼人啊， 佢系亚姐嚟噶，呢个我觉得几靓过，又系 baby fat 咁样咧，嗰阵时嗰个容貌又系咁样啦， 我觉得咧讲下佢哋嘅司仪阵容都几好，因为其实都劲。 何守信，何守信， 何阿 B， 何 B 师傅系有做，我同佢好熟添，阿 B 添，然后何 B。师傅系有做过嘅， 何必同何必系啦？嗱，你熟就何必仔嘅啫。 系啦，另外咧有一个咧都做得几多届嘅，就刘志荣先生。 哦， 系啦，跟住阿詹叔有做过啦，肥姐有做过啦，啊，头先讲阿 B 哥有做过啦。 大王有冇啊？ 大王 當年應該冇啊， 唔係啊 ，TVB 噶，我唔知唔知啦。 佢喺嗰度噶嘛？ 陳啟泰係做咗幾多屆嘅？阿祖輝有做過啦，林祖輝有做過啦。 祖藍咧？ 祖藍就應該冇啦，姚祖都冇啦。但係有一個我哋識嘅係做過2018年嘅大會司儀。 梁榮忠 錯， 唔係邊個？ 近啲， 近啲， 再同我哋近啲。 再 鐘哥已經好近，但係呢個更加近， 更近。 冇話俾我知係陳德信啦嚇，唔係 咩啊？ 同我哋接间嘅李志刚。 哦，系咩？哦，系啊，系啊，系啊，几届？第几年话？ 2018年第30届嗰阵时系做过嘅。 厉害厉害！ 而佢咁多届咧，其实嗰啲班长诶，唔系嗰啲表演嘉宾都好劲噶。系啦，罗文有做过啦，酒井法子有做过啦，徐小凤、翁善玉、黄子华同阿陈秀文系做1996年噶。 哇，犀利啊！所以咧，曾经嘅灿烂光辉盛世，我哋要永远咁样记住，香港系曾经有两个璀璨嘅电视台噶。 海一同到豫园游园，习近平欢迎马克龙再次访华，表示中法作为中西方两大文明代表，应该相互尊重，交流互鉴。马克龙赞赏并欢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致力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互利共赢。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偏北大约4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7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3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7.8，跌5仙。美团点评96.25，跌9毫。建设银行6.49，跌1仙。中国平安93.7，跌2毫。石药集团20.55，系升1.5毫。蒙牛乳业30.75，跌1.65。中国人寿21.35，升2仙，系升2毫。工商银行5.82，升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3，英镑10.092，瑞士法郎7.894，澳元5.403，加元5.954，新西兰元4.995，欧元8.6769。每百日元对港元7.1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8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389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73美元，卖出148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太子道西方向旺角啦，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富豪东方酒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做演员是不是真的很辛苦的？ 等他回答你啦。 我记得有一天同时间接近不知 三个剧集， 我在那里哭，我就是问自己，我究竟在那里做什么？我究竟还是不是在那里演紧戏？我究竟是不是还可以好好地去做好我的戏？ 吓，得咁多咋？我想知道多啲苏玉华同我哋讲啲咩 啊？记住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的寻找快乐的人。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 仲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今年工地成绩好好，零意外。 系啊，老细靠晒你啊，有啲训练课程啊，多得你啊。 多谢你啊，老细。上完堂之后，我依家识得分辨搬土机、推土机同埋压实机啊，老细多得你啊， 多得你哋啲员工咧考咗个训练证书翻嚟。 多得你教得好啫。 多得你啊，老细。 哎，多得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开工时既安全又愉快。我是 Jonathan 黄子轩。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9%啊！ 系啊，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系啊，嗱 ，hello， 呼吁定先啦， 呼吁定先啦， 电话号码1872388，星期三12:30之后，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登记啦。我哋今日嘅题目系 剪头发， 讲发。型屋里面有嘅嘢 系啦，我觉得呢个发型屋咧，甚至乎可以有唔同种类添啊。 系 你中意讲上海普又得啊，一般嗰啲即系嗰啲叫咩美式啊，定系嗰啲咩 barber 嗰啲咁啊 ，barber shop 嗰啲就另外一啲，嗰啲就要英式咯。系啦，仲有嗰啲快剪咧，又唔同噶咯噃。系啊，嗱，总之唔同嘅剪头发嘅地方，你有帮衬过嘅，都会系我哋题目嘅范围嚟噶。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今日讲发廊。 系啦，好啦，嗱，咁啊讲发廊之后咧。我嚟同你讲下咧，筍工，讲呢个筍工。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嗱，大家最中意嘅筍工咧，其实几样嘅，一系就咧即系身高量准啦，再唔系嘅话咧，嗱最低限度都起码想嘅就系可唔可以工作时间唔好咁长。 嗯，啱啊， 系咪？ 好啊， 系啦，因为即系而家就 假期多，我会 假期多嘛。嗱，咁而家咧最近就有 老细好咯，呢个咪筍工咯。 老细好太主观啦，可遇不可求。 啱啊， 老细对你好，咁就唔主观啦，系嘛？ 可遇不可求 噶嘛？ 唔系个个好似我哋咁样又遇到又求到。 我又真系啊， 几好，好啊，跳球羽毛撞到啦，真系。好啦，咁原来咧佢话， 所以就唔使跳草裙舞。 系啦，喺日本咧，佢哋有一个嘅大公司嚟噶 ，Microsoft 啊， 系 啊，几好。首先咧，佢哋系参加咗咧一个比赛，呢、這个比赛咧就叫做 Work Life Choice Challenge Summer，、哦、即系夏天佢哋举行咗一个咧工作同埋生活嘅选择嘅一个挑战赛。 OK， 而佢哋嘅挑战系点样咧？嗱，呢个真系非常之震撼嘅，就系佢哋每个礼拜翻四日工， 系啊， 只系翻四日工， 四日工啊，你即系休三日假，真系。 系啊，嗱，总之咧，逢礼拜五去到礼拜日咧。停止办公嘅，由今年嘅8月开始，咁、哦、总共几多名员工呢、啊、可能你话系咪就系老细可以享受呢个福利啊？唔系嘅，有2300个打工仔， 哦、 都系可以由礼拜四咧就你已经可以放假啦，礼拜五唔使翻啦，礼拜六唔使翻啦，礼拜日都唔使翻啦， 永远自 礼拜一再翻 俾你嘅 long weekend 啦，就有 真系啦，真系真系长周啦，而家俾咗个 呢、 啊 這个。 系啊， 咁但系话少人做嘢，咁间公司点咧？ 系啊，嗱，与此同时咧，佢仲有第二个嘅目标系咩咧？就系佢话咧，佢哋限时规定咧，每一次开会，每次开会上限 30分钟， 30分钟， 真系 但系有阵时30分钟可能开唔完噶， 冇啊，一定要开晒。 所以咧，唔系啊，我觉得人系咁噶，即系譬如咧，知道 逼到埋身， 两点到四点，而家开会时间咪大家我抌 鸡 咯， 系啊，都仲成两个钟啊嘛， 你慢慢讲啦，慢慢 present 啦，咁样 会噶。 但系如果话喂嗱，每一次嚟紧下个礼拜会2点到2点半， 会 咁大家肯定咧快而准， 快靓正， 系啦，就唔好 嗱两睇嘅啫。有啲人系人都想唔人哋唔沉气啦，但你去开会嗰阵时，你梗会遇到一个人系长气，尤其是可能个老细长气啊嘛。就算公司咧，你定咗系半个钟头个会你要完成嘅话，可能之后就会有其他小组嘅会你要继续开，即系未必系会个个都可以咁顺利就真系做 到。但系佢呢个又真系帮到手，因为咧 系 啊，因为咧第一佢就上限就系30分钟开会啦，第二咧佢亦都增加多咗一种嘅会议系咩咧？嗱，佢都有照顾到组嗰种实际嘅需要嘅， 系系 譬如我哋人大开会半个钟，边度够讲先得噶？ 佢 开咗几日几夜？ 系啦，佢增加遥距会议咯。 哇！ 系啦，即系话你可以真系唔一定要喺屋企啦，你唔使喺公司，你喺屋企都可以。如果真系要开个快会嘅话咧，喂，可能倾埋啲厕纸买边卷好咧，都可以喺屋企同你开个视像会议咁样嘅。咁佢话咧，嗱，而家呢几样嘢咧，就即系做落嚟之后咧，唔错，仲有第三项嘅选择。 仲有咩咧？ 第三项咧就系、是、精明放假。 点为之？ 俾你估下咩叫精明放假？ 精明放假梗系咧，中间有红假期，跟住我就请三日就放十日嗰啲啦，系咪？精明放假系咪噶？ 系啦，点样精明放假咧？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嗰个点样为之翻工为翻得学令到你好翻到公司 有精神， 有冇英文 啊 ？Smart 啊，佢呢个叫做 rest smartly 咁样， 翻一日放一日吓，我觉得系。 哦，其实咧可以再简单啲。 我估系你可以攞假嘅时候，未必系攞一整日，因为有阵时可能你哋朝头早有其他嘅嘢要做啊，各样嘢咁样嘅话咧，可以半日假或者段时间两请两个钟头假嗰啲咁样都得。 佢嘅意思其实就系弹性放假安排，冇错。因为咧， 好啊呢个。 佢头先话就话咧，你翻到礼拜四就唔使翻噶啦嘛。咁、但系咧，佢话你亦都唔需要固定咧。譬如有可能有好多员工咧，佢就话喂，其实我嘅意思即系翻四日啫。但可唔可以我嗰四日咧，系我由礼拜，譬如我礼拜三开始翻工，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可唔可以放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得唔得？ 系啦， 可能我咁样先夹多人咧， 俾啲空间你。 佢话冇问题啊，佢哋亦都有呢一种咧，叫做咧精明放假嘅弹性安排，就俾啲员工咧可以唔使硬性规定咧，净喺嗰几日咧嚟放假。咁于是乎咧，嗱，可能最大嘅好处咧就系明知礼拜六日个个逼出去啊嘛，可能啲人话我唔中意逼嘅，我要拣闲日嘅咁样，佢话冇问题，得你可以去咁样申请。 我可以即刻举到两个例子，因为最近咧我有一啲两位嘅朋友咧都系打工仔嘅办公室嘅，佢就话我今年啊冇晒大假啦，即系佢话冇晒大，咁啊佢哋即系个月份未必系计到十二月嘅， 系 可能系计到一个财政年度计到三月咁。我话点解啊？譬如因为有阵时佢话我有屋企人唔舒服，咁我就要陪去睇医生啦。我又唔可以请几个钟头假，而且我就要攞晒成日假咁样，变咗佢我唯有扣大假啦。你呢、這个即系冇得话我当自己病假噶嘛，系咪？另外咧就 是、 要同啲小朋友去面试啊。 啊 而家你咧即系走唔甩，可能你要去十间 啊嘛。呢啲系 佢话我净系帮佢面试啊，我要请咗成个星期假，即系之类嘅，因为有啲面试未必系喺星期六、星期日噶。 有自己面试咯。 系啊，咁变咗佢就话咧，我净系帮个小朋友面试，我今年冇得去旅行啦，同啲小朋友，因为我攞晒啲大假。如果有你呢一个叫做咩 精 明 放假 咁样嘅话，可能就真系其实佢只系需要嗰一日嘅两个钟头啫，咁就掂噶啦。 弹性处理咯， 而佢嘅工作系可以继续进行噶。其实我觉得呢个即系香港应该要推行。 究竟佢嘅效果系点样咧？ 即系而家咁样出嚟嘅效果 系啦， 翻少咗啦， 翻少咗 工。员工又唔定话今日，咦？今日边个翻工？佢又唔知道。 正面嘅，我觉得一定 正 面 嘅。嗱，我哋咧好中意睇数字噶嘛，先由数字讲起咧，呢啲系冇得呃人嘅。佢话。公司嘅、 啊、 做咗啦，已经由八月做到而家啦。 即系做咗四佢先啊，做咗九， 做咗 两 三 个 月啦，咁样系啦。佢话咧，短短呢几个月之内咧，佢有啲咩就发现咧就成功咗咧，咁样佢话电费减少咗23%， 恭喜恭喜！ 点解嘅？因为少咗人翻工啊？ 你礼拜四已经。off 咯，即系礼拜五、礼拜六唔使翻台 头嗰部电脑啊，开少一日啦，已经 系 人开少一日咯， 系啊，冇错啊，你已经系开少咗足足一日咯。如果你当话平时礼拜六本来都要翻嘅，而家都唔使嘅话咧，你悭咗好多啦，电费悭咗23%，打印啊嗰啲 printer 嗰啲纸咧减少咗59%，你当冇咗接近六成咁滞啦，已经。 呢个数字好犀。 系啦，嗱，因为好合理嘅，咁同埋咧。佢話嗰個叫做衡量工作人員效率嘅人均銷售額咧，竟然比去年同期上升40%， 哇！ 不減反增，即係你話如果維、哦、其實如果你話維持到正常，都已經還神啦。佢仲有增加添， 仲要係40%，哇！呢個真係大嘅增幅嚟 嘅 喎。 係啊，咁佢哋自己喺度計嘅時候咧，就覺得咧點解個生產力咧不跌反升咧？ 我估係咪因為咧員工覺得其實咧都即係翻即係唔係翻咗好多工，我哋應該都要俾心機啲咧，同或者係精益求精四個字喺嗰度出現咗咧？突然間 其實多樣嘅，因為佢哋話咧真係咧成個積極態度大咗好多。 係咯。 你有足夠嘅假期啦，你連偷懶嘅藉口都少咗好多。嗱，你諗下而家你平時咧你一佔或者一 至六咧，你好多理由噶。譬如你开会嘅时候，你话黐线嘅，已经翻咗六日啦，大佬，我琴晚几点收工啊？我琴晚收晒一点啊？我今朝又同你开会，你有一百个藉口咧。佢话个会开得唔顺，甚至乎咧，即系你连即系嗰个想搵钱嘅动力啊，想同客倾生意嘅动力咧。佢話都會好容易俾頭先嗰啲負面情緒咧，即係我諗所有打工仔係好容易理解，就係黐線啊，仲幫你諗叫我幾點瞓啊，俾我放假啊，大佬啊，仲諗叫佢話而家咧。冇藉口咯，喂，你翻四日啫，阿哥哥，系咪？ 我觉得咧，打工仔咧系好多时候，即系起码我自己会系咁啦。我系有将心比己四个字嘅，即系嗱，你对我好，你会喺我个角度去谂，所以咧就令到我嘅工作、我嘅生活 easy 咗、容易咗，我放假。咁我做嘢嗰阵时候，你都为我谂啦，老板，咁我都为你条数去谂啊。即系呢一个就系相辅相成噶啦， 其实就互利互惠咯，即系啱噶。成日都话啦，老细系要对员工好，你间公司先至会嗰个生意啊，任何各方面都系好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佢打破咗一个即系大家嘅谂法咧，可能有啲老细或者一啲管理层咧，佢真系会觉得话，喂，你翻工噶，你如果咁多休息时间嘅，其实你个重点系休息啊。咁你一定无心翻工啦。 我公司咁啲嘢边个处理啊？ 系啦，即 系 成个观念就系你谂住放假轻松做主斗嘅，咁我哋啲工作咪排第二。但系结果原来调翻转。当你拥有足够嘅休息时间咧，佢嘅生产力系高咗好多。 我呢个我几肯定嘅， 系犀利。个个岗位佢哋翻都系翻四日啊？ 佢其实佢咧就咁样嘅。 主要第一部 主佢理论上咧就全部可以应用嘅，但系咧佢话的确有一啲部门咧系做唔到嘅。边啲咧？譬如话要同客咧。即系签单嗰啲，佢话个客冇四日翻工噶嘛， 佢 嗰日礼拜五都要开工噶嘛。 佢话要你嗰日签，佢嗰日先至有时间，你都要做假。 系啦，嗱，但 系 佢又话有得，但 系 佢话有得拣嘅。佢话咧有部分嘅部门嗰啲员工咧，佢话如果佢真系老虎都唔翻嘅，唔签咪唔签咯。 系， 佢话得你可以嘅，不过你会牺牲自己嘅分红啊、commission 啊各样嘢。咁佢话衡量起嚟咧，有啲人咧都系会翻埋嘅，所以佢话咧真正可以。完整四日咧，唔系全部做到，但佢话咧大部分咧都 OK 嘅，大部分都 OK 嘅。 起码我知道我随时都可以放个假期。 系啊， 咁、okay, 我就起码咧就唔使话哇咁紧张，话要几时要完成呢件事啊等等嘅。 系啊，同埋佢知道咧，如果你礼拜五要翻工咧，唔系公司喺度老屈你，系因为咁即系个客礼拜五啊嘛，所以佢话啲员工咧好谅解，佢话咧最后做出嚟咧。92% 嘅員工表示，我們喜歡每日翻四日，每個禮拜翻四日。 你哋覺得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嗱，我估香港而家有一啲嘅已經係推行緊㗎啦。不過一定嘅數目好少，一定有，我覺得一定有，但係好少。有冇得變成一個？即係如果睇到呢一個嘅報道，個效果係好嘅，有冇機會成為一個主嘅潮流咧？ 喂啊，由翻六日變翻 五日半， 再翻多五日，你嗌曬救命啦！ 係啊， 香港工时咁长，嗰啲工种系咪先？个个都即系由朝做到晚，咁所以我觉得四日真系冇乜点可能啊！所以或者除非真系全日资公司或者全嗱唔知啊，即系嗰个微软嗰间公司喺香港有分店系咁啦。 我见到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系做紧一样嘢嘅，就系、是、四日喺公司度翻工，有一日。Home office 香港有公司做紧嘅，即其实某层面上都系嗱，你做掂咗啲嘢就得啦 ，OK。咁嗰日嗱，你都要应机噶吓，你要继续工作噶吓。不过我都俾多啲空间你啊，咁样。其实即呢一啲嗰啲员工，其实已经对间公司多咗归属感噶啦。你会体谅到，可能我都想有多啲时间陪住我啲小朋友嘅。嗱，我唔系唔做嘢，但希望我做嘢嗰阵时，个女喺度跑嚟跑去咁样，我都觉得开心啊，咁样。 呢个都真系，我觉得系做友善雇主啊，系啊。是可以咁样嘅，咁都话啦，之前好多嗰啲公司或者大企业啊，佢哋都啲 CEO 或者高层都走出嚟讲噶，佢话其实咧，即系真系善待员工咧，俾多啲叫做假时间佢哋咧，唔好硬性规定，唔好即系佢譬如佢总之做到嘢交到翻嚟，你唔好理佢喺公司唔喺公司，佢话其实咧嗰个业绩咧系有上升空间噶， 系 啊，就总好比个咧，佢成日都话啊嘛，工时长嗱，今日成份报纸。只系喺度讲啦，工时长压力大，易患病，一有病咧，点解、你哋请病假咯？你咪系其实虚耗噶嘛？ 系啊，我依家见到咧，佢因为佢譬如佢外国好多网站都有即系追踪报道咧， 系 佢里边有好多嗰啲网民咧，即系讲紧外国网站嗰啲咧。 竟然真係有好多人都话呢，我哋公司都系做緊可以 系 呀，可以返四日咁样囉。佢话好多人个回应呢都系话一啲都唔惊讶，佢话呢我过去呢几年呢都已经系呢返緊呢一个礼拜四日㗎啦咁样。佢话好开心添。咁然后呢有啲就话系呀，我哋有啲就即系可以主动呢，就佢话冬天啦、啊、夏秋天同埋夏天呢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嗰个返工时间㗎咁样。所以佢哋话 因为佢哋嘅日出时间呢日落时间唔同晒㗎嘛。 系呀、 啊。咁就希望可以即系话尽早可以喺日落即系黑天之前可以回到家。 而他们还会讲说一个礼拜回三十个钟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如果你回到家 我们四十二我们四十二定四十八话 四十四 哇都足少了十几个钟。原来外国人家的网民呢听到那些回应呢简直我们觉得更难堪、啊。我们试了、啊、我们一早做紧、啊。 所以呢我想说呢即去到外国呢尤其是即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多的嘛即去到世界各地都是好多中國人喺度噶嘛，佢哋係願意咧，即係開個鋪頭咧，係星期日開工啦， 係冇錯，冇錯， 冇錯，跟住又由朝翻到晚啦， 係， 所以即係咁多生意，點解啊？咪因為佢哋肯做咯， 係啊， 個個人係唔肯做。 我問下我哋啲聽眾咧，有冇真係喺本地打工？係有咁樣嘅，即係唔一定係四日啦，但係你覺得咧個福利都同平時都唔同噶啦， 起碼你 好彈性嘅，係 啦，我覺得彈性呢兩個字好緊要啊，老細俾多一啲彈性你哋，係會係多啲信任喺中間。 咁 知道咁多呢 希望大家即係真係有个好好嘅工作时间呢真係效率会高啲㗎。 係質素高咗會。 信樂科研人来蜻蜓繼而安睡慰藉心靈亦流风浪拒绝安宁为向世界引证碰见梦内一棵树变了日后书本画默默无为了造化就作用变换期盼现实天空下骏马自在飞奔往某平原太快结局可气沉闷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力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我确信活着是要一点用若奋斗过就渐渐看得广阔为何多活着是要对世界有梦一生人的冲动因追求的风全国路上街灯下寒气强落纱窗外满是人顺应大气候化做泡沫期盼现实天空下骏马自在飞奔往某平原太快结局何其沉闷顺流科研引来蜻蜓继而安睡慰藉心灵逆流风浪拒绝安宁为向世界引证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跌倒至珍惜我撑起记得怎过高低每一次没错过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 走，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不可爱上。 二台通识六十秒， 薯仔都可以讲得话是一种百搭的食材，煎、炒、煮、炸、炆、炖、焗都可以，好味道又饱肚。不过薯仔如果存放不适当，当中的天然毒素会加速导致薯仔长出绿色的牙，释出天然毒素，令它们不能够再食用。想保存薯仔耐一点，其中一个比较天然的做法就是将薯仔和成熟的苹果一起储存，因为成熟的苹果会释放乙烯气体和其他的物质，能够抑制薯仔的细胞膨胀和毒素产生，继而防止或者延迟它们发芽。不过新鲜的薯仔或者其他食材就最好尽快食用，食不完就不要买那么多，免得变坏了又会造成浪费。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刚才听过有新人苏慧欣的歌曲一马平川，电话号码1872388 我们跟着的猜猜我是谁， 是 讲发型屋， 是咁究竟系有啲咩嘢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猜猜我是谁？十二点半之后同你玩游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主讲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接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亲切会见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对他表示殷切勉励，希望林郑月娥牢记嘱托，带领香港管治团队再出发，再前进。韩正表示，近五个月来的修例风波演变成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治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令香港出现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做大量艰辛工作，中央对此深有体会，她千方百计稳控局势，中央表示高度信任，对她和特区政府的工作、警队恪尽职守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强调中央一如既往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湖翠路遇袭受伤，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涉嫌施袭的男子被捕。事发在朝早八点几，网上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手持一束花，主动走向何君尧握手并要求合照，然后从斜孭袋拎出一样物件，吉向何君尧的胸口。其他人立即扑向施袭的男子，将施袭者压在地下。何君尧送院的时候清醒，他助手的手部受伤，涉嫌施袭的男子亦都送院治理。警方封锁案发现场调查并检走证物，包括一件胸口染血的白色上衣、一些假花和一把生果刀。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和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正文。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朝早在屯门被人用刀刺伤，政府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表示警方已经拘捕一名涉案男子，并会深入调查案件。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向是多元包容的社会，市民表达意见的时候应该和平理性，互相尊重，政府亦都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暴力行为，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保障社会安宁。 反修例引发的风波持续至今差不多五个月，有移民顾问公司收到的查询比之前是多五至七倍，移民所需的良民证申请今年截至十月已经超过二万六千宗，比去年全年的二万三千多宗多，单在十月就有3515宗，按年上升九成。有考虑移民的香港人说，局势紧张、言论自由被剥削以及警方涉嫌滥捕的问题都令他想离开香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61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40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7.8跌5仙，美团点评96.35跌8毫，中国平安93.85跌5仙，石药集团20.65升2.5，蒙牛乳业30.75跌1.65，中国人寿21.35升2毫，工商银行5.82系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2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389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89美元，卖出148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最后召集作曲 Daniel Sherman、 Ricky Hanley， 作词陈咏谦，主唱周柏豪。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奥考下你啊，地盘工作用到掘土机嘅时候，应该点样留意地面情况？ 哇，好难啊，我唔知啊。 为咗避免掘土机喺啲唔稳阵嘅地面进行工程，喺掘土机进入工作地点之前，应该视乎实际情况，采取合适嘅措施，例如平整、压实地面，或者提供可以承受负荷嘅支撑物等等。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时间囊作曲方浩文，作词林若宁。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1872388，1872388，我哋讲剪头发啊，喺发型屋里边咧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工具啊、用品嘅，咁究竟你一阵估唔估到咧吓？ 冇错，猜猜我是谁啊？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而家大家可以打俾我哋啦。 好， 而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听众咯、 阿奇， 阿奇你好 ，hello，hello， 阿奇系你啦，奇 系你 ，hello， 阿奇， 阿奇，欢迎客户人，系啊，你拣边个啊？剪头发 系啊，发型屋会见到嘅嘢啊吓。 哦，阿祖啊， 好，你拣个好二嘅送礼物嘅，即系摆明吓嗱，发型屋会有第一个贴士啊吓，发型屋会有，你屋企都会有，不过我分别系咧，发型屋有呢一样嘢嘅数目咧，都一定会比你屋企多嘅。唔系风筒， 因为我都估到风筒啦。 个 size 比风筒细啊，咁我俾你第三个贴士。 胶剪， 喂啊，你估咩？ 你头先都估风筒啦，自己。 佢系 人哋估咗先，佢先讲噶。 系咩？ 系啊系啊。几多个字啊？两个字。 两个字。 系两个字。 细都系。 即系我会话轻轻比 风筒细， 轻轻比风筒细，同埋咧喺发型屋用嘅呢一样嘢咧，屋企都有啦，但屋企嗰个通常会大过发型屋嗰个嘅。 诶，屋企又会大， 可以系一样 size 嘅，但亦都有机会系细过屋企嗰个嘅。 插电 用电噶， 系啊， 唔使用电嘅， 唔使用电嘅， 系啦。佢发型屋一定唔止一个嘅，如果佢得一个嘅话咧，咁佢间发型屋都真系好细间。 系啊， 系啊，但系我眼见嘅真系冇可能得一个嘅。 两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 系用个用个嚟咩？ 仲 话钱哦，我估到啦。 咩钱话、 啊？唔系，我自己突然间估到 咩钱啊？ 唔系喷水壶，我话俾你知， 都两个字咯。 唔系喷水壶， 水壶都可以 系嘛？两个字， 系、啊。 其实我哋作为一个人，就算喺屋企嘅话咧，日日都会用到佢噶。 哦， 日日都会用到， 日都会用到。但系嗰个得一个字，我谂嘅喎。 系咯，诶，镜系梳咯， 唔系镜都唔系梳。 吓、啊，又唔系？你话送嘅，你话送分嘅？ 咩 啊？ 我要 系咯，你话送分嘅？ 奇问问题啊，奇问 题啊，咩啊？唔系毛巾， 我都有谂过系咪毛巾，但系毛巾唔系一个个噶嘛。 系啦，一个个嘅， 有声嘅， 有声嘅， 会整湿你嘅， 会整湿你嘅。 得啦，系啦，系啦。 哈哈，嗱呢个花洒冇错，恭喜恭喜， 好啦，真系。 因为咧，其实咧有阵时发型屋，如果你有特别留意嘅话咧，同我哋屋企个花洒咧，佢哋系细个啲个 size， 好多时候咧有啲系净系得个花洒头嘅啫咁样，咁所以咧个 size 细啲，但我哋屋企一定有噶嘛，我哋日日都会用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恭喜晒阿奇， 系啊，恭喜你阿奇吓，多谢你，拜拜。啊，花洒我先谂咗好耐，哇，啊唔系镜啊，镜得一个字嘅啫， 系咯嗬，我就魔镜啊，唔通冇人 咪 mirror 咯。咁咪两个字咯，叫做系， 唔知两个字几个人添啊？ 十二个有。 OK， 好啦，位听众刘先生 ，Hello， 刘生， 系我系， 你好啊，刘生，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点啊？剪头发你拣边个啊？ 豪仔， 哦，好啦，拣我就恭喜发财啦，你真系吓，好呢样嘢咧就系、是、屋企咧，你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效果嘅。不过咧，就同佢个造型就争好远嘅。 造型啊，呢、這个我都系 keyword， 我觉得就吓、是、 好科幻嘅，直情会有一种真系哇好未来嘅感觉嘅。 啊， 系啦，如果咧你第一次即系做嘅话咧。我嗰阵时试过，我都忍唔住攞张相个手机出嚟自拍打卡咧，跟住话俾人听，哇！你睇我几型啊，而家咁样 系 啦， 五发 吓，染发 系咪同染发有关嘅咁？ 系嘅， 好 系嘅。 嗱，但系我有个要求嘅，你一定要知道嗰个旧嘢究竟叫咩名字。 我唔知啊， 咁你点可以俾人估啫？你冇答案， 但 系 佢都答到， 嬲啊！ 佢都答到嗰个名字出嚟啊！我相信佢系估到嗰个样嘅，真系。 咁你再估下咯， 染发个头罩嗰、那 个系啊， 染发个头罩。 因为我嗱，我嗰个染发个头罩咧，你唔知 道我知你 讲可能有好多款嘅，佢有一款咧，直情好似有个咧，有个土星嘅光环咧，凹咗喺个头度，跟住佢会自己喺度转个弧形，咁喺度喐嚟喐去。 其实咧，佢发型屋嗰度整嘅。啲嘢咧系好多嘢摆你个头，有啲咧女士 你问阿 田 啦，嗱呢个系佢系啦， 好似嗰个咧，唔系啊，好似嗰个诶故事神话故事，佢个头有好多条蛇头发，系蛇嗰个， 美杜莎 系啊，佢就咁样吊住嚟帮你电发噶嘛。 阿田系呢个发型师之妻嚟噶， 系 咁你知唔知嗰嚿嘢叫咩名 啊？ 真系系啊，嗱你都唔知啊， 快问阿华叫咩名？ 其实唔系你估啱咗，我都唔知个名，但 系 你讲啱咗， 染 头 发嗰嚿嘢喺个头度盘旋嗰 嚿，我哋。话嗰个唔知叫咩染发神器咁样咧，你估啱咗啦已经。 系啊 系啊。你有冇试过玩啊？ 冇啊。 系啊，但你见到想唔想试啊？ 唔想。 好热辣辣噶。 唔系好得意嘅，其实。 好得意噶。 可以试下嘅。 佢话原来好均匀咧，令到你成个头咧都有热力咁样咧，就即系等啲色系啦渗入去嘅。但系哇，你真系觉得。 有机会试下啦。 好啊，冇问题，系啊系啊， 多 谢你啊，刘 生， 拜 拜。 我有惊无险啊！真系，我系真系唔知个专业名词叫咩名。 我尝试 check 下，我都想知啫。大家都要知道嗰个名系。 你 细 用嗰啲咩染发啦、土星光环啦、摇嚟摇去啊？ 我谂住 search 个关键字系染发机器。 染发机器系咯， 唔系咁样叫染发机器噶，人家系 heater 嚟噶，唔知点样咋。 好啦，下位听众啦 ，Mandy。 有 Hello，Mandy。 喂。 Hello，Mandy 你好。 你好啊 ，Mandy， 嗱冇得拣啊，净系得我啦吓。咁咧，其实嗰样嘢咧，喺屋企应该唔会有嘅。不过可能有啲需要嘅时候咧，有人会买啦。但系我觉得普遍嚟讲，屋企人唔会有嘅。OK， 咁啊嗰样嘢咧， 冇嘅 系啦，屋企有讲紧，但系发廊咧、发型屋咧一定会有嘅。咁啊，同埋喺一啲特别事情需要嘅时候咧，系会使用，多数都系女仔，又或者系。有啲有需要系咯，有需要嘅人即系整头嘅时候咧，有需要用嗰样嘢嘅。 即主要系女士用嘅。 多数啦， 男士好有保留喎。 因为男士都唔系应该系啦，如果占比例，应该女仔用多啲嘅。 O K。 不过， 有点啊？ 男仔都有机会用嘅，我唔知道你哋用嘅机会多唔多啦。但系发型屋一定有嘅，嗰样嘢系。 咁你真系冇俾过贴士 嘅 喎， 其实佢严格嚟讲冇讲 嘅 嘢。 发型屋里面见到嘅嘢，你就话发型屋里面一定会有，咁梗系有。 知道，嗰样嘢系我嚟OK， 咁啦，我俾最大 tips 你， 好， 有少少保护作用嘅， 有少少保护作用嘅， 都其实 相对嚟讲，女士就会用多啲嘅， 男仔都有用嘅，如果系咁讲 ，OK， 好啊， 咁咪好大幅嘅， 唔可以用一幅嚟形容啊。 唔可以用一幅嚟形容嘅， 一幅嚟形容。 O K， Mandy， 你有冇任何嘅头水啊？你可以试下问问题。 哎呀，好难喎！ 我都觉得好难啊， 因 为 佢俾嘅范围好精准啊，因为 系啊，精准到就喺发型屋嘅里面会有 啦。你问啦 ，Mandy。 我哋有 喺个头度嘅， 系啊，唔系摆嘅，即系保护佢嘅，系啦。 哦， 保护个头啊？ 又咪保护个头嘅，系保护。 你连系咪保护个头，你都犹豫喎？ 唔系啊，唔系保护头， 保护个皮肤系咪啊？ 系啊， 我谂我呢个就 系 一个 tips 啦。 保护皮肤， 系 啦， 咪男仔都用噶， 男仔都会用噶，你 女仔 你应该要用做一啲可能系特别嘅 treatment 嘅时候咧，就会 系咪搽上去噶？ 唔系又 唔系搽上去， 搽咗皮肤系块面个皮肤啊。好 反 面啊！ 你 先，我估应该系讲紧条颈啊。 你答人哋 颈， 唔系啊？ 我唔系啊，系 OK。最大答案系 tips 啊，额头啊。 哦，系啦， 额头 系啦， 保护额 系咪白色噶？ 通常都系啦， 通常都系白色嘅。Mandy， 帮唔帮到你？通常咧，可能系要做一啲特別嘅 treatment 嘅時候咧， 因為我又唔 係 講 嗰 樣， 我 只係 講 嗰樣嘢， 我估到咧，佢嗰個揩到爆炸，你洗頭都會用噶，係咪啊？ 布嚟 㗎， 嚇？ 我哋聽下 Mandy 講咩先 ？Mandy， 你話咩話？ 布嚟㗎， 係咪布嚟㗎？ 唔係布，膠嘅， 膠嘅，咁又唔係我諗嗰樣喎。 係啊， 罩 咩話？ 咪個罩嚟 咯，個罩。 几多个字噶？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系点样咧？即系佢嘅功能系咩？ 其实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估 佢系爱嚟剪头发时候用嘅。 定系做特别 treatment 嘅时候用嘅， 都唔使，系你 finishing， 即系话完成咗你剪头发啊，吹埋嘅时候最尾嗰个步骤。 我知道啦， 会唔会唔系每间发型屋都有噶？ 多数都会有 胶嘅系咪？ 我先话 胶 咯，胶 嘅我知系咩啦，遮住晒唔止额头嘅，遮住晒成块面噶， 即系咁啊，仲要最 冇得就系咁噶，系就系唔系就系遮住。成块面噶嘛，系咪？ 你 我冇用过。 你啊， 面罩啊。 可能你系嗰晚，如果你整完个头之后咧，要去见啲重要嘅朋友，你想个头发咧 hold 得好啲，跟住就会有个特别嘅过程嘅。 系啊， 呢一个胶嘅嘢咧，就会攞嚟用噶啦，咁 样。哦，系当你喷嘢嘅时候用嘅。 系啦，系咪啊？ 咁复杂嘅，原来你讲紧嗰啲嘢。 唔系，我觉得呢个啱做，我都个问题出得好，不过 tips 俾得唔好啫。 hello， 系啊，我 咁样都叫唔到佢， 你咁样都叫做帮紧佢啊？你 我冇帮紧佢啊，我系讲事实啊。 我 变 咗 Mandy 啊， 我应该话系额头嗰个部分啊，最主要都系。 佢唔止系 额 头， 有啲细啲噶嘛。 我气鼓啊，因为我未用过啊，我未用过。 我都未用过。 系啊， 即系如果你要喷啲 hair spray 咁样嘅话咧，要定型嘅话咧，佢可能会攞个嘢帮帮手就，哎呀遮一遮咁样嘅。 我谂你讲唔到个名噶啦，不如你讲个作用出嚟啦。即系我阿 Mandy， 不如你讲嗰样嘢个保护作用系咩？因为我谂嗰个名词系咪难讲啲噶？ 都系难讲。 系啊系啊系啊， 我会话三个字咯。 咁咪保护个额头个胶壳 就系咁啦，个保护罩咯，系啦，因为你喷 spray 之前咧，可能会遮住晒成块面嘅， 系 啦，就唔会整到可能你个样啊，女士啊，即系用多啲嘅， 又或者系审，譬如你而家有啲人咧，譬如即系有白头发，咁佢可能帮你审乜嘢嘅时候咧，佢会揸住嗰块嘢帮你整住，因为惊嗰啲黑嗰啲粉咧，整喺你个头发面嗰度啊嘛 ，OK， 嗰个胶嘅嗰块胶板啦， 一个保护罩啦，就系咁样嘅。 因为我个发型师攞只手帮我遮住嘅啫。 哦，系啊， 系啊，佢真系就咁样手遮，切就喷完噶啦，咁样。 OK OK， 系啊，所以我都唔知道，系啊 ，OK。 Mandy 都估啱咗啊， 系有啲难度嘅。好啦， 恭 喜晒 你， 恭喜你，拜拜。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啊！虽然我哋有啲难度，但我哋会迎难而上，继续谂更多发型屋里边嘅用品嘅。All day, all night, you were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ood me and all that I was going through. Yeah, I just gotta tell you, oh baby, yeah.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Cause you're the morning, oh you're the light. And I almost lost you, but I can't forget you. Cause you were the reason that I survived. You were there for me through all the times I cried. I was there for you, but then I lost my mind. I know that I messed up, but I promise I, oh, I can make it right. And you only been there. Let it shine, can I know why? Let's drop it, walking bit more. All day, everywhere. I'm all done, get no, I get lucky. We humming girl. Make your tongue, it's having girl. No, check it, we know that. Baby. 처음부터 조금 더 커진 키에 좀 더 단단해진 목소리에 모든 건 내게 돌아가기 위해 이제 너라는 지도 활짝 펼칠게 말 위해 나 봐 왜 못 알아봐 남들의 하우숨 땀이나 듣고 싶지 않아 너의 향기인 여전히 나를 꿰뚫어 무너뜨려 되돌아가자 그대로 Baby I know I can make it better I can hold you tighter 그 모든 길은 防弹少年团 Make it right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继续听听众的电话 Hello 你是谁 Shelly， hello Shelly 你好，猜猜我是谁？ 系啊 ，Shelly， 我哋而家咧就要收窄你嘅范围啊。 系啊， 我哋净系可以，我哋 拣住阿祖同阿豪仔先。 系啊系啦， 阿天做紧啲嘢，扑紧入嚟噶啦。 好啦好啦，咁你拣我就好好啦。嗱呢个咧就系、是、虽然佢系发廊里边会出现嘅，但系已经唔系每一间发廊都会有噶啦。 Okay. 如果你见到，你要好好珍惜啦。嗱呢个第一， 好， 第二佢就令到你眼都花埋嘅，令到你眼都花埋嘅， 眼都花埋， 系啊，好紧要嘅。第三，佢同你剪头发喺嗰个叫做功能上啊、美容上咧， 系 完全冇关系嘅。 两个字， 三个字， 三个 字， 我知道系咩，但我又唔 系 好知道嗰个叫 咩 名 噶啦，叫嗰个名噶啦，真系。 男性、女性都会用到嘅。 冇分男女嘅。 或者系咪咁讲？唔系用喺嗰个客人身上面， 系冇错。但系佢又对客人有帮助嘅，因为你即系吓望到佢，你就知噶啦。咁样望到佢，你就知噶啦。 望到佢， 我哋嘅嘉宾喺度估啊， 系啊，咁开心啊，真系系啊， 我估到嘅，估到嘅，系啦， 系啊， 而家都仲会用嘅， 有噶，不过咧真系唔系每一间都有嘅，唔系每一间都有嘅，系啦，嗱，如果再有贴士咧，通常吓屋邨嗰度嘅发廊铺咧多啲嘅， 唔系，我想话咧 门口嗰个转下嗰 个，系啊，嗰盏你叫旋转， 好多地方有， 系啊，真系唔多啊，你以前系上海铺最多啊嘛。 多 啊，旋转灯 而家都仲有噶， 系啊，而家就真系少啲啊。譬如你去啲即系所谓好潮嗰啲店咧，佢就冇咗呢一盏咧。 好多发型屋啊，冇一个会有。 系啊，嗰盏又蓝又白咁样转嚟。 以前嘅发型屋，如果你冇呢一盏嘢喺度转下转下嘅话咧，就唔系发型屋啦，真系。 而家好多古老旧时兴噶， 都可能系嘅，都可能系嘅嗱。所以佢又冇乜特别实际作用啦，佢对你剪头发冇帮助，但系你望到佢就知道发廊咪喺前面咯。 系 啊，恭喜晒你啊！ Thank you, Shelly， 拜拜。 哎，太好了，真的。 哎呀，这个真的挺好，这个真的挺好。 真的，我没货了已经。 好啊，不行，我们还有阿天和我嘛，是在这里。 Hello, Annie。 Hello, Annie， 你好。 你好。 Hello。 喂。 是啦，是你啦。 你选阿天定选阿祖啊？ 选阿祖啊。 好啊，选阿祖啊，好啊，好啊。这个是一个在发言会会出现的人种来的。即系类别嘅员工嚟嘅 ，OK？ 我觉得佢系好紧要嘅，不过并唔系每一间发型屋都会有。 系啊，有贵宾嗰啲先有。 我都知啦，就可能会 有 啦。 我有试过啊，系啊， 系，即系可能系屋邨啲或者细间啲咧，就未必会有呢一个嘅职位喺呢个发型屋入边度嘅。都几出噶啦， 佢同你嘅剪头发嘅长短啊、快慢咧，又系冇关系嘅， 冇关 系 嘅， 系啦系啦，但系你会令到你觉得，哎，好正嘅啫，我下次都想去继续帮衬佢， 系啊，窝心嘅会令你， 好窝心嘅， 系啊， 好开心啊， 好窝心， 窝心， 系啦， 佢一讲好开心就谂起第二啲嘢， 咁啊惨， 嗱，你试下，你问可以问问题又得，你可以撞下都得噶。一定是一些職位嚟噶啦。 入嚟招呼啲客人，斟啲茶。 reception 嗱我咁我话你中啦 ，OK？ 因为咧有啲嘅 reception 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嘅姐姐啦，另外咧亦都会有啲系有姐姐咧，专系帮你做茶水姐姐嘅。我好锡佢哋噶，我觉得佢哋好好啊，每次咧都好有礼貌啊，笑晒啊，咁又问你饮乜嘢啊，咁样。所以咧茶水姐姐咧，我哋喺发型屋里面都非常重要嘅。 系，的确唔系每间都有嘅。 系啊，而你都估中啊！恭喜晒，恭喜晒！ 系啊，不过咧，仲有个你要留意嘅，嗰杯茶咧，你最好快啲饮。 点解？ 如果唔系咧，就算佢明明已经吸咗个纸盖咧，遮住杯茶咧，我试过有一次咧，最尾先饮乜，打开全部都 系 头发嚟， 系咪啊？ 佢点都挡唔到嘅，原来 系有啲咧，就算用咗纸盖之后咧，佢会攞个少少嘅纸阵咧，就压住佢咧，就令即系唔会好重嘅，就令到嗰个纸盖咧唔会飞起，但系头发都唔会飞入。 好啦，最后一个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 多谢，系你系边个啊？系啊，Annie， 由 Annie 头先咪玩咗 Nelson 啊 ，Nelson 系 Nelson， 阿田就要同你进行最后一关啦。 好啦 ，Nelson 啊，我哋呢样嘢咧系两个字嘅， 两个字。 咁啊，男士就应该都唔会用噶啦， 哦好， 女士用好多嘅，系 用好多添， 系啦。咁啊，睇下是，系啊，都用好多下嘅。咁啊，系咪个个用咧？又唔系噶噃。短头发唔使用啦，好冇？最大 即系唔使嘅， 好 少会用。OK， 好， 阿 Nelson 话呢铺大件事啊，我又唔系女人喎， 系咯，系啊，我又唔系长头发咯，系啊嘛，好，你可以问下问题嘅 Nelson， 系护发嘅， 唔系 护发唔系， 即系佢唔系我嚟护发嘅， 但系同头发有关噶嘛，系咪？ 头发系有关嘅， 我估到有个方向，但我唔知系唔系，但我谂下， 短头发系唔使用嘅。 可以唔需要咯， 咁、哦、我又估错咯。如果长头发唔需要嘅话， 系咪阿袁秋姐嗰个造型啊？ 系 啊，等人哋估啊，佢估系咩啊？ 哦，卷筒， 卷筒， 发卷啊，系啊， 好犀利，我一谂都谂到袁秋嗰个，好嘢。 我喺度谂会唔会系薄发啊？ 唔系， 即系通常男士就会少，但女士就会多啲咁样啊嘛。 男士应该都有用过噶，嗰阵时我试过电头发咧。EO1 的时候 那个叫电芯即是那个不是电芯发 电 芯 发芯 不是那个电发那个卷嘛。 好多都有不是同一样东西。 那个不是那个是 set 头的发卷啊。 那有什么不同的那样 那个不是我的电发的嘛。 哦 那 个装的一样的。 那个总之是发卷啊这样。是啊多谢你啊 Nelson。 Thank you, 恭喜晒都会有纪念品啊可以给你啦。 是啊都挺好的真的。最后我们又再玩一个啊。 好啊多谢 Nelson。 白色的白色的是啦。最尾先用嘅，最尾先用嘅， 系 系啦，好舒服嘅，好舒服嘅， 白色最尾先用， 好 舒 服嘅，好舒服嘅， 会好舒服。 男人用噶， 男女都用嘅， 女仔都要用， 有噶， 都会舒服。 嗱， 嗰个梳条颈嗰个数啊， 唔系， 你想讲爽身粉啊？ 系啊，佢都会渗啲落去噶嘛。 我好耐冇试过啦。 好耐冇用爽身粉系嘛？ 仲有噶噃，好舒服噶。 你揩条颈啊？ 系啊 系啊，佢我要其实你个发型师想摆入你个口嘅，不过唔小心摆咗你条颈。 我想话要遮住嗰个额头，佢又唔用，但系爽身粉佢用。 爽身粉咁几好啊？ 系 OK 嘅，扫走晒可以嘅。 系咯 系咯， 几好啊！ 都未有玩到嗰啲咩快剪啊，真系。 系啊， 哦系， 不过快剪其实都唔系争好远嘅啫。嗱，总之有机会嘅，落去多啲帮衬下你啲发型屋咧，嗰盏走马灯啊，真系买少见少噶啦。时间够晒，听日见， 拜拜。